好，咁有冇冇啊？又繼續講啦。咁啊，講咩咧？講下啲我哋睇咗嗰啲畫頭先啦，定係 C 3 c 3先啦，因為 C 3好， 今個禮拜重點。 哦 ，OK， 咁啊好啦，咁啊 Sunny 都睇咗，係啦，今日新星滾熱啦，咁啊，係啦，係啦，有冇搣到啊？有冇搣到定係焗下焗？ 有 搣添，哦 ，OK， 好。咁有咩？有咩睇咧？咁啊，系同大家介紹下。我哋相就見過好多啦，係啦。 係，我就第一次去 CV 嘅，之前我都冇去過嘅。 哦，竟然！ 哇，因為喺我印象之中咧 ，CV 就好似香港個動漫展咁咧，好鬼死多人嘅，要排好耐隊。咁我就 唔係嘅，不嬲都係少人啲， 即係原來係好少人嘅。阿新烈講俾我聽，我先。 哦。 阿新烈講，我就應該都係咁嘅啫喎，其實係嘛？ 而 即平時都係咁嘅啫， 因為佢以前咧就通常會係擺咗九展嘅， 係 咁你九展個地方細咧，就可能真係會個感覺上多人啲。 嗯， 咁而佢今次轉咗做會展搞咧，就你啲人就可以再鬆動翻啲， 大咗個地方， 係啦係。 咁就有間得成半個會場都係個舞台嚟嘅，好大嘅其實舞台真係。 嗯 咁就係放嗰啲嘉賓，即係嗰啲入邊過嚟嗰啲歌手。 係啊係啊，表演啦。 啊， 但係佢哋要另外俾錢睇嘅喎，應該本來係咪啊？ 我哋買個宣傳單張就唔使嘅喎。係 咩？即唔使夜晚再買飛再睇佢哋㗎？ 系啊，你可以，但你有飛咧，你就可以企前啲嘅啫。其實 咁 應該要排隊啦，就 係咩？佢攞飛咁樣， 買就應該。 喂，但係我記得以前最初搞嗰陣係要另外買飛睇夜晚嘅喎，即係我哋晏晝想 冇嘢 喎。因為嗰個係如果係嗰種嘅話，佢會封啊嘛。 係啊，係啊。 啊，咁今次冇嘅。 我今次冇嘅。 舞台就 open 嘅。 咦？咁有啲咩人表演咁正啊？ 都系啲舉下板啊嗰啲咯。 舉板你真系讲彬彬美波地过嚟。 咁 冇冇冇冇，有几个嘅，我读一读个名啦。 哦，好啊。 有个叫松井朱里奈。 系。 一色岭内。 系。 井上留下。 系。 松本池子。完全都唔識 嘅。你聽到啲名好似咧，嗰啲曾志偉嚟老作嗰啲搞笑日本名咁大卷事事啊嗰啲咁啊。 啊，呢個係 SKE 四十八嘅。 SKE 嚟嘅。 哦，呢個係 SKE，OK，OK， 唔識啊，真係係咯。再咧？ 真 係 真係 冇啲奶木版嗰啲咩？ 好似有冇喎？啊，唔係有。 有 呢個秋元真夏、生田繪梨花。 系， 松川沙有里， 系 都系识嘅， 咪听过下嘅，但系都唔好谂你咩样，唔好意思系。 我睇啲科林嗰啲讲咧，又话有个电影少女嗰个女主角会喺其中一个嗰度嘅，但我唔知边个系。 嗰个叫咩名啊？嗰个 连嗰个叫咩名我都未知， 即都系奶木版嘅。 传下话有嘅，但系。咁唔係幾咁肯定邊個，但我睇嗰集相冇一個 係。傳下阿邊個喎？阿黃子華套戲嗰個首映又話有阿邊個話？ 哦，係啊 ，TV 嗰個。 有暗黑林志玲啊。 係叫咩話？ 係咯。 個叫咩？ 波多野結衣咯。 係啦， 唔係雪啊。 唔係 波多野結衣，即真嗰個。 真嗰個 會係 OK。 系啦，咁 即真系嚟，即真系喺个即会去首映咁样。 真系有个特别场啊嘛，又话。 即佢有做嘅，原来。 哦，咁真系唔知佢冇份做啊， 好似有嘅，好似话系。 佢讲话有咯， 系咯，咁好心佢唔好揾佘诗曼做女主角，嗰个做女主角啦嘛。 吓，咁啊系。 我会唔会多人睇啲咧？系咯。 细野七濑啊嘛，系嘛嗰个。 细野七濑边个？ 电影少女嗰个。 电影少女咯。哦。 低嘢出嚟，咁啊冇喎，冇呢個人名喎，或者嗰啲人傳 冇點啊，大佬，係咯， 係咯， 第二個啊，電影少女入面， 啲少女又係個電影少女嘅咩？ 好多個同學，咁其中一個同學 哦，你講啲同學，即係唔 係 電影少女，唔係另一個電影少女， 拎錯。 總之就係有啲咁嘅表演啦，喺個舞台嗰度。係 啦， 係有人扮電影少女咋係嘛？ 咁樣 咁啊，唔知啊， 都扮得啦 ，cosplay 係咯 ，cosplay 啊。好似都冇喎， 都冇啊， 都冇人扮電影少女喎，係有好多 cosplay 行埋去嘅，但係就應該 冇人 cos 電影少女咁勾啦， 起碼我哋見唔到啦，或者有都 即係而家 cos 任何啊，桂正和嗰啲都已經係 即係啱啦，係啦，冇錯。 要扮啲，我哋根本都唔識嗰啲，就應該係 in 啲嘅嚇。係，識嗰啲都 out 㗎啦。 唔係，即係可以扮呢個 Darling and the Friends 嘅，係啦。 我有。 有啊，真係有人扮啊！ 系啊， 唔系咁恐怖啊！呢套都有人扮， 系我见唔到。 有冇个趴喺度啊？有冇个女有冇趴喺度？ 冇，佢着翻件校服嗰、那个，即系都系女主角嘅。 cos 嗰个做咩？咩女主角咧？边个女主角咧？即系你讲个有角噶嘛？ 系啊。 我睇嚟 cos 嗰个做。 我净系戴对角喺个头壳顶噶嘛。 系咯，好简单嘅啫，嗰啲。 系啦， 应该扮趴喺度。啊，又有哦，哇，咁新啊！咁有冇你中意嗰个兽人嗰度嗰度嗰啲？ 冇啊，但就有好有宣傳喎、啊，竟然喺個會場裏面。 哦，咁勁！ 佢哋好奇怪嘅，將個獸人嗰、那個同埋 Beatless 同埋超人、啊、超人啊，新嗰個叫 Jido 啊嘛， 係 佢哋擺埋同一個 booth 嘅喎，係。 哦，唔知仲有呢個怪獸娘添。 係咯、啊。 嗱，怪獸娘就正常啦、啊，咁怪獸娘同唔同等超人有關㗎嘛？ 但係你嗰兩個動畫點解會擺埋同一個？就我都唔係好明白啦。一齊宣傳嘅喎，佢哋係 奇怪，係 啊， 係咪一人租一半平啲啊？ 咁唔知喎、啊，係 咯，就又話 嗰個叫做咩啊？K A D O K A W A 啊？ 咩嚟㗎？ 即係佢嗰個參展攤位個名 咯。哦， 係啊。 咁即係其實可能有呢個關係，啊、但係唔知咩嚟。 有關係，可能同一個單位咯。 真係唔係好知 喎，係 咯。係咯。 咁我 咁個個個 Jido 係咩咧？係捧緊套戲，係捧緊乜嘢？ 佢有套戲噶嘛？套劇套戲嘅應該係 套戲，即係而家做嗰套戲。 因為佢有啲時間咧，就有啲皮套演員同啲觀眾啊影相嘅。 哦。 咁我哋就見到係 Zero 嚟嘅，我哋見到嗰一 次 啱啱就係係啦。咁有啲都真係嗰啲皮套嚟嘅喎，真係即係入 邊都員工屋， 都靚嘅啲皮套嚇。咁啊，同啲觀眾啊，咁啊影下相啊，咁樣嘅，都個氣氛其實都熱鬧嘅，其實都係啦，係點樣啊，Sunny？ 嗰 個係角川嚟嘅係嘛？ 睇下先，我應該唔係角川，係另一 棟， 我再睇下先。 啊，唔緊要啦， 唔緊要啦，咁就繼續講。咁就嗱，講下啲新產品啦，即係都最注目都係啲新產品啫。 係啊係啊，大家 就先講咗龍頭band帶先啦。龍頭band帶有個新嘅系列，就叫做 FA， 就應該係譯全名應該叫 Full Action 啦。 嗯。 咁就佢就用咗我見到佢嘅背景插圖就用咗大張正己嘅畫嘅。咁佢嗰啲新造型亦都係用咗類近大張正己嗰個機械設計。即係比較真人肌肉感多啲嘅， 即係啲肌肉唔係一碌碌直不甩，係好似有肌肉咁有粗有幼嘅， 高可動性嘅，即係睇到一啲好刁轉難度高嘅 pose， 即係用呢個嚟做招來嘅。 即係其實有啲似你之前講過咧，似之前一個手板 吸水人絲， 吸水人絲嗰啲係啦， 係啦，佢可以擺到嗰種姿勢添， 嗯， 即係你啲吸水人絲嗰啲擺姿勢，即係扭曬腰啊嗰啲。 係啊，但嗰時因為佢唔喐噶嘛，咁所以你點刁轉都得，佢而家真係喐。真係有教嘅，有關事。 我覺得就佢出得幾靚嘅，佢係屬於超合金雲嘅系列嚟嘅。 咁例如有啲咩角色咧？ 嗱，見到佢有展品，成品有曬顏色嘅啦， 成有顏色，喂，有冇相睇㗎？ 嗰個有咗相睇嘅。 我睇翻先。 我哋擺曬嘅，應該就有我數一數就係大武士，就珍寶衫，就超力電磁盒，同埋 V 型電磁盒。同埋有個嗰咩、那個、大王者啊，應該 個大王者係 係啦，應該 係即係玩即係三個機械人合埋玩呢個水戶王門嗰、那個 係啦係啦係啦嗰個係啦，咁就都係玩翻呢個七八十年代嗰啲超級機械人 係啦 係 啦， 哦係啦， 佢唔會合體變形冇嘅，就係、是、成個機械人一個個咁就玩動作 擺 pose， 就可能好多武器㗎啦，我相信係咪跟翻咁做翻曬嗰啲。 佢通常應該就多武器㗎啲。係 啦，絕招嗰啲可以做翻曬，咪正啦。 咁佢主力都係燒 action 㗎啫呢個。咁就幾吸引嘅，因為個 size 都大隻嘅，都有成18 cm 大嘅。 哦，即係唔係細細個嘅？ 唔係嗰啲細細只嗰啲嚟㗎，都大隻㗎。 咁佢係合金啊，定係其實都係全膠嘅？ 合金屬於。 合金 合金雲合金雲的分支嚟嘅， 明白 ，OK， 明白好。 咁另外就重點好重點宣傳嘅，其實呢一個都另外一個重點宣傳就係嚟緊會上嗰套戲就係 Pacific Rim 啊。 即第二集。 因為啊， 第二集 因為 Bandai 佢會有兩條拉嘅，一條係 Robot One， 一條就 Metal Bill。 係。 咁就 Robot One 就將個定價就拉到非常低嘅，只需要3000 yen 啦啫，其實。 會、正喎、 啊。係啦。咁我佢都有一啲版係 for 現場啲觀眾可以扭下扭下玩下玩下嘅、 玩。 我哋都拍咗片嘅、就我都試玩過嘅，感覺可動性都非常高。 第二集裏面嗰啲機人啊，就係、 是。第二集比較入色啲㗎嘛，第二集嗰啲機人。 係係係。 佢就會出行 Robot 雲嗰條拉，就係仲喺第二集嗰啲嘅。咁、至於合金嗰一隻咧，就反而就出翻第二集嗰只。 舊嗰只 係係。係啦。佢最特別嘅配件就係有埋第一集嗰條船啊，嗰只貨櫃船啊，佢會俾埋你嘅，就碾爛咗嘅，咁就俾你做一個配件，即係佢攞嚟幫人。 咁佢會唔會個頭真係可以分體咧？我都問，如果既然佢係手超合金嗰路線， 我就喐過個頭就甩唔到出嚟。 甩我甩唔到嘅， 因為佢都有個板俾人玩嘅。咁拎上手比想象之中重好多嘅，就係即係你當拎起真係全合金咁滯。 咁做人靚唔靚？ 佢個造型 OK， 咁但係咧，佢個面頭咧好多夾嗰啲，其實係膠嚟嘅。但係佢個骨架就係金屬。 主力下半身啦，嗰啲 個骨架係咩啊？係金屬？ 應該係啦。 係啦，應該啲關節係金屬嘅，同埋個腳嘅主力係就係金屬。同埋佢啲關節其實喐得幾好嘅，因為有啲連動位嘅。你譬如喐個膊頭，個心口嗰個肋骨位就會向前伸咁樣嘅。 Okay， 所以都精彩嘅，其實嗰隻嘢， 係 啦， 就得隻主角機啫，一隻啫， 係啦，三隻係見到主角機。 佢係咩？佢合金雲出啊，定合金雲？ 佢應該係 Metal Bill 嚟。 Metal Bill，OK。 應該我冇記錯就 Metal Bill 啦。 係啦，應該總之係合金系列啦。好，跟住就講下其他廠啦。其他廠我哋之前介紹過有個叫 Acid Ring 啊嘛，即係孫宇系列。 孫宇。 咁佢今次就同竟然係同裝甲騎兵 crossover 嘅，佢哋會出自己嘅裝甲騎兵，就大個比例係比較 Q 版啲嘅，竟然係。咁、那個有埋駕駛員嘅，那個駕駛員亦都好似 SUV 咁可以可動嘅，那個駕駛員都，但係都係 Q 版咁樣嘅啲駕駛員。 好、 咁比較奇怪，其實係啦，竟然唔係出一個正常比例喎，但係佢。個特別嘅玩法，佢就係可以將佢啲手手腳腳拆開，就 crossover 落 Acid Ring， 佢哋出咗嗰啲載具嗰度玩嘅， 係啦， 即係將兩樣嘢撈埋一齊玩嘅，可以。 即係佢當係一個同一個系列度玩啲唔同嘅 IP 落去。 我覺得個 feel 係啱嘅，因為大家都係比較真實係嗰啲戰鬥軍事啊嘛，舊化咁樣。咁但係我唔明點解佢會用咗 Q 版呢個比例咯。即既然你 crossover 其實可以用正版，我唔知道版權係咪有問題啦。 佢版權啲嘢好得意嘅，佢好似咧同一個比例，係啦，同一個比例同一樣嘢咧就可以整佢賣一次嘅。咁如果除非你係出唔同嘅比例嘅，咁所以點解有時唔同廠會出咗啲唔同比例就唔係貪得意，係因為唔可以咁樣重複嘅咁樣咯。咁我唔知佢呢度當然有一定嘅。版權嘅原因咧， 可能變咗做 Q 版啦。 即係大家都知道，裝甲騎兵都出咗好多唔同廠，都出咗好多唔同比例啊。咁可能佢要唯有就攞呢個啦，咁咯，有機會係咁咯。 咁冇辦法。咁但係玩出嚟個效果其實係 OK 嘅。因為大家個方向係接近嘅，因為 都夾嘅。 夾嘅個玩法。我補一補頭先 Pacific Rim 嗰只係超合金雲嚟嘅。 超合金雲係 啊，叫個 number 係 GH77，即係嗰個 number 係合金雲嘅 number 係77嚟嘅。系、啦，就系、是、咁。 咁但系呢一个装甲骑兵，你话嗰啲人系 Q 版，咁人同佢嗰个 Access Ring 里边啲人唔同比例啦。 其实唔系好夹嘅，就系佢只高度系似系设细比例 Access Ring，因为 Access Ring 有两个比例噶嘛，佢系似 B25 嗰只比例嘅。 咁即系话佢其实只系可以话佢系互换啲零件啫，只可以咁讲。 系啦，唔啱。咁玩，但係 世界觀， 你冇可能有個超凡人喺度。 唔啱㗎，佢就叫 OK， 好嘅， 就唔啱個世界觀㗎啦。 即係等於你買咗同一款figure 翻去，睇嚟你中意亂咁將啲工具亂咁換，即係咁樣。係 啦係啦。呢個你自己 自己玩啦，係啦，其實就唔係啱比例，或者唔係有咩世界觀就冇㗎啦。OK。 冇㗎啦，冇㗎啦。好，咁另外 Bandai 亦都有一隻，就係之前我哋上個禮拜介紹過超。咩鐵甲萬合 Infinity 嗰隻 Metal Bill 有實物展出嘅佢都， 系即嗰只散晒咁就系嗰只个样。 散晒系，咁只神物系靓嘅。 哦， 系靓嘅。 哦， 靓仔嘅只神物系，系啦。 有 飞翼 嘅。 有 埋飞翼， 系 系 料嘅， 即系佢摆度啫，系。 都靓嘅。 我惊你一试玩佢都散晒系。 全隻嘢一塊塊甩曬出嚟。 係啦，我驚會咁。係啦，咁啊，但個樣係 OK， 有透明嘅，好似火焰版嘅，我記得好似係。 有，靚嘅， 係。幾大㗎？好大㗎？ 都有成20cm 㗎。 O K。 都大隻㗎。 即係唔係平時嗰啲咁細嘅？係。 係唔係咁 大隻啲 ？O K。 嗯，咁另外就有間香港廠叫做Action Toys 啊，佢應該都係。專出嗰啲就比較懷舊啲嘅特撮， 即係冷門啲嘅， 冷門啲啦，即係 舊嗰啲冷門， 會 人哋唔會出㗎啦，總之連日本都唔 會 出，係啦， 好冷門嘅，係 啦， 儘管數一兩隻啦，就係佢今次展出嘅基本上所有嘅都係上色嘅產品嚟㗎，即係有曬顏色， 有曬色，係 咁就我諗比較最冷門嘅應該都叫做太空西遊記。嗰三部飛機，即係你叫可以叫飛機啦，又可以叫潛水艇啦，即係飛都有。 啊，即係總之佢哋三隻嘢咧，有人有架副座機，咁你就當好似支箭機咁，成日踩喺上面或者坐落去揸都得。咁啊，咁啊，穿行者嗰架叫飛星車，咁三唔成嗰架係射星車。啊，聽清楚就唔係聽咗第二個字。 射星車 係啦，呢個豬八戒嗰啲咪流星車咁啦。 咁啊，三種顏色咁樣啦， 就一齊去捐精啊！我驚大佬係坐嚟。 咁就好可惜，佢淨係展出咗三部機，就冇三個人。佢淨係有坐咗喺裏面嗰三個人，就仲係秒喐嘅添，睇個樣。 咁其實會唔會有一個識喐嘅人仔嘅咧？ 佢就冇展出，咁我就唔知佢。我希望佢有啊。 但 係 個人有幾大嘅？實質佢坐喺度，佢唔識喐嗰都好有幾大嘅。 好細只 隻嘅，好細只 嘅， 都唔大隻 㗎。1:35咁啊， 竟然 细嘅，即系模型嗰啲啊，系啊，细只嘅。 哎哟， 系啊， 我最嚟佢系会有个，哎呀，咁如果嗰个人攞出嚟企翻喺上面，咁有咩过瘾啊？ 系啊，如果有 重点喎， 咁大个飞行者嘅， 系咯， 咁样企喺架飞机， 咁啊正啊，我唔系咁嘅原来。 佢又冇咁大隻，係咯，咁 就算唔做咧 ，Action 咁大個我都明，但係都唔會冇個飛行者企得翻上邊嘅喎。 係啦， 因為 呢個 係企個人上嗰個先係個重點啊！即係你支線機位，我唔記得咗大上做啊。 企多過坐噶嘛，其實係。 係，其實係企多過坐，啱。 係咯。 其實佢根本就玩翻筋斗雲啊嘛，好明顯係。咁你唔企咗做咩？ 應該要企喺度嘅，其實 係。必須企喺度。 我覺得應該要企。 佢哋好少坐㗎，反而係佢哋好似要長途飛行咧。佢哋先會坐，咁但係佢哋平時根本唔需要長途飛行㗎嘛，因為佢哋可以睇佢隻艦度飛出嚟打嘛。 佢做咗隻艦㗎嘛，唔使長途飛行。 係啊，所以佢哋成日都係企喺上面就嚟㗎啦，係咯。跟住豬八戒唔係嘅，佢出擊嗰陣好似有嘅，個豬八戒成日閂門夾親佢個頭㗎嘛，咁點解笑嘅？因為佢好笑，佢打嗰個電話配件話機嚟㗎。 企喺度，我覺得。 佢個肚咧，咪佢好似個盾嘅，其實佢可以打電話㗎。佢係個機係打個電話叫佢嚟嘅，係好笑嘅。咁其實有睇過嘅朋友就會好記得嘅，係咯。 係好 buy 嘅，其實即係有一大扎 fans 嘅，其實佢都。 哦，其實嗰時。 其實呢間嘢都。 嚇！即係嗰時《太空西遊記》咧，啲受都係追㗎，即係雖然佢做咗咁多輯咧，即係其實少有咧會做曬㗎，即係做曬咁多輯嘅喎，嗰時無線係。 系 即做完第一集啦，以为佢又唔系，佢又继续做，所以做到话出嚟都变大噶嘛，即系可以巨大翻，即系唔好睇噶啦。后边嗰啲真系唔好睇啊，但系佢都做噶， 等得大系好睇嘅。 系开头好睇噶，开头好好型噶，系 啦，咁就佢呢一个就合金系列啦，咁就会出埋天地双龙嘅。咁 Q 版嘅天地双龙就已经出咗 啦， 礼拜就出咗啦。佢有亦都有一对系正版嘅。 即係正 比 例， 正比例，就佢比 S7 再大隻少少嘅，咁應該佢話就 18cm 咁高嘅，係， 哦， 係合金嚟嘅， 咁唔係有擺出嚟嘅咩？我見到有人有影個相啊， 有啊， 有， 係 咯， 靚㗎， 但可動性得唔得㗎？唔知佢幾 唔知喎，冇得上手玩喎， 咁冇得上手玩，我覺得就 OK 嘅，因為佢始終因為佢天地雙龍係機械人啦，咁佢個都唔會好高可動嘅啫。咁同埋佢主力聲為合金啊，因為 哦合金嚟嘅 ，O K， 佢係合金嚟嘅， 明白啦。咁就 第一彈出過嘅就應該係大隻17號變形嗰個嗰個系列嚟嘅。 哦， 即係特殊合金啊嘛，嗰、 那 個 叫。哦，合金就唔可以要求佢太像真嘅，係咯。 但係就靚嘅，其實靚，個比例靚嘅，都像真嘅喎，我覺得像真喎。 即係像真意思即係佢唔會做到啲衫有接痕，好似特殊衫咁啫，我意思係啦。係啦，係啦。 造型 係 靚嘅，造型靚嘅。 因為如果你出蒙面超人，佢哋都某程度會扮翻佢件衫有接痕。係 嗰啲咩真不雕嗰啲就已經完全有曬接紋㗎嘛，嗰啲。 係咯，係咯。佢就滑捋捋啦，你當佢真係會驚人咁啊？ 滑捋捋，當佢真係當機械咁啊！咁演绎出嚟，咁Action Toy 就个新有个新系列就比较大只啲。 咁我话着灯嘅咧，如果系咁讲，如果既然系出嗰、那个， 佢冇讲话着灯， 系又唔知会唔会话块面打开里边有即系覆车头相噶嘛？记得以前 冇 讲，以前嗰合金都得噶，块面其实唔系打开掹甩咗去，有嗰条有覆车头相入边，我记得系。 系啊系啊，佢呢个我觉得就应该唔可以打开啦。就算有車流量都要換件嗰種 咯，換件可能要 OK。 一輪揭起塊面再拍翻落去咁咯， 係 睇佢佢冇。 唔係有可動位啦，有機會換件啦。 因為你有可動位就會影響咗個外形嘅。 亦都冇理由有得變係咪咧？定係佢可以局部咧縮咗個頭落去？ 應該都冇得變啊！應該冇啦。睇佢 OK。 就算有得俾塊面，你都係應該要。 因為嗰時佢有個好似半變形嘅玩，就係佢可以個頭彈只天龍火箭頭出嚟咁啫嘛，即係即係。 佢應該都 冇啲咁嘅嘢出嚟。系啊，应该 起码就咁 show 出嚟系冇咯，净系得嗰对大拳头咯，即 系 套 系换落去打人嗰、那个 系啦，咁就系呢、這个 咁我都见到相几得意嘅， 靓嘅靓嘅靓嘅，另外有个新系列就系、是、亦都系一啲比较冷门啲嘅机械人，但系嗰个就系玩变形合体啦，但系就大只啲嘅， 系 就今次就展出咗佢真系有灰结有彩色嘅，就净系得个黄金盒嘅啫。 哦 就 是、黃金 就完全變形變翻個打火機，但係佢就個造型就比超級金雲啊 Bandai 嗰個就比較溜秀啲，即係配合翻而家個時代咁樣嘅。 係，同埋佢啲手掌有做翻佢嗰啲招牌動作嘅，嗰啲黃金手刀嗰啲。 係啦，可以換手嘅。係啦，可以換手落去嘅。咁亦都可以變翻做一個四四方，佢就唔係打火機啦，因為佢好大個嘅。 係啊，好大個嘅，啲人揸住 佢就好大個，係啦，真係好大個。 變陽光檸檬茶唔止啊，好似係咯。 三七五嗰只啊，就唔系二五零嗰只啦，佢啲真系 大合仓两个零好茶， 系啊，即系 但系有我感觉上有似细盒装， 唔好理佢啦，总之本来系打火机啊，变阳光柠檬茶都好夸噶啦，大佬，系咯，打火机变到阳光柠檬茶，黐线噶， 系啊，总之大盒嘅，大盒嘅，诶，即系你当嗰啲烟嘅硬盒， 系烟啊，硬盒发宝路，唉， 啊，嗰种啦。咁另外有灰， 唔係同埋佢變形方法好似唔係好同嘅，我見 佢 怪啊。 佢因為要就翻佢手長腳長啊， 哦， 所以佢會可能要褪開啦， 係咯， 成個蓋打開先至可以縮到直。 哦，原來係咁。 咁佢都要就翻個變形，所以變形唔同動畫 嗰個唔好跟到變形， 會改咗會改啦。係啦，總之縮翻曬入去就算。 係啦係啦，縮得翻入去就算啦。 咁就另外有個灰件嘅。就都係好冷門，即係極少極少產品嘅，就係、是、叫做銀河，我唔知銀河疾風、銀河旋風定係 咯，其中一套啊。 即係總之， 銀河唔知咩 都 係啦， 跟單車嘅。 係啦係啦，唔記得係邊出。 好怪嘅，未變機械人之前咧，個人可以坐喺個電單 車。係啦，五架電單車，電單車咁大。 變成機械人之後咧，就會變成巨大機械人嘅，好怪 啊。因為佢成個系列都係咁嘅，因為佢另外一套咧係。講佢就係平時係架房車啦，坐曬五條入去啦，但佢變成一太空船嗰陣係無銀咁大架嘅，咁跟住又唔知可以變，係啊，但係碌個車又變咗太空船，跟住變機人，點解嗰啲 size 隨意放大縮細嘅，大佬佢個系列就係咁瘋狂嘅， 好怪， 因為佢嗰個系列其實本身都係玩一班好似合道咁嘅人嘅，所以其實佢唔係話好現實嘅一個係一個世界設定啦，係咯，咁所以就唔會即係招求啦。呢個總之佢就佢合體啊、變形啦咁啊，係咯。 但 係 佢 又知道完全唔啱嘅。 佢註明咧就係呢個係可以完全變形合體嘅。 哦，咁啊，梗係啦，要就咁冚埋架車啫，冇乜。 咁啊係， 當年嗰架都係咁玩嘅咋，嗰以前嗰架冇乜。 因為當年嗰架就要掹開個碌啊嘛。 哦。 但係佢呢個啲碌係 收埋， 直接收翻入去，收翻入去 嘅。咁都唔難嘅，以而家嘅技術係咯。係 啦，而家嘅 都唔係算係好難嘅。 咁睇灰件佢都做得幾靚嘅嗰只。 係啦，但係呢套香港係冇做過喎，最弊。 有阿士唔係做過咩？ 阿士做過嘅咩？ 旋風嗰啲。 哦，我唔知喎，可能我唔喺度啦，已經係啦，係可能後屘有做啦，係咯。 有做 㗎，咁其實或者鬼佬就係識嘅，調翻轉。咁我成日覺得佢呢扎嘢唔係出俾香港官嘅，即係睇咯嘅，即係受眾嘅。其實佢都係全世界賣嘅，係咯。 係啊，所以有一定嘅 fans 嘅佢。 哇！其實《偷西遊記》鬼佬好中意嘅。 係啊，好中意。 係啊。 咁另外仲有個展品就得個陰影嘅啫，揾個 light box 咁入。 係啦，有隻嘢入邊，但係睇唔到嘅，你見個影。 係係人都知係咩嚟啦，嗰個戰國魔神。 係啦，佢因為背脊插曬一支支旗喺度啊嘛。 你可以做大戲嗰幾支。 係啦，係啦，關公啊嘛。 係啊，咁其實。又需唔需要咁神秘咧？咁係契人都知嘅，其實你識就識。 哦，咁佢呢個就學翻日本都係咁嘅，係咯。即係如果個剪影你唔認得就打剪影就冇意思啦，佢就係玩嘢嘅啫。係咯，係 啦。咁佢我諗佢個帽未，即係打個燈出嚟啦。咁其實 有張紙皮剪咗嗰個形打個燈出嚟嘛。 戰國魔神係冇得變合體嘅，其實係。 戰國魔神咧係玩佢個身入面收埋嗰個細機械人就變形合體啦。 唔係，嗰架飛機仔飛翻入去咁 嘅 啫。 嗰架飛機仔變形合體嘅啫，嗰三個飛機仔會 變成一個 細機人嘅，係啊係啊係啦。 飛入去個心口度㗎嘛？ 唔係，佢係變個細機人，因為佢但係佢走入戰國魔神就要變翻三個飛機。 哦，要變翻三個。 咁啊，一架收埋喺心口，兩架收埋喺只腳嘅。 喺對腳度，係啦。係 啦 係啦。記得個變形合體就係。 其實畫得幾靚㗎，嗰時個卡通。 咁佢個陰影咧就淨係得個戰國魔神嘅啫，冇騷擾其他嗰啲飛機出 嚟。哦，咁啊通常都會跟埋嗰飛仔係就咁吉埋喺度，好易合體嘅，冇乜特別。 應該要有嘅。 個合體非常簡單，所以唔會唔整嘅。 係咯係咯。 佢冇複雜嘅，即係吉埋係咁，都唔整唔會咯。以前都做到，而家一定做到嘅。 係咯，一定做，而家技術一定冇。 戰國魔神香港我又係唔係好覺好多人中意 啦。有做嘅都係。 有做呢度我有睇過，我自己好中意嘅。 系， 唔系呢套嘢好得意嘅。其实鬼日本都嗰面都系嘅，佢 sell 到啲 character。 系。 系啊，佢对面嗰度有几个干部，其中一个系美型噶嘛，成揸住支玫瑰花咁样嘅吓。系。系啊，都女人咁嘅，但系马佬嚟嘅吓。咁啊， 几有型嘅 嗰时佢出嗰个 OVA 咧，直情冇讲啲机人嘅，就系讲佢几条友喺度打嘅。咁啊，讲个女用枪同佢哋打，即系总之打到话只手争啲断嘅吓。即係槍嗰個太勁啊，可能嗰個後坐力嗰啲，唔知即係講係人嘅，你當佢哋好似牛仔片咁嘅啫，即係其實淨係攞翻嗰班人嚟玩，係啊，出過 OVA 嘅，係啊，就冇機人嘅，係啊，就係玩翻 character 都玩過，咁所以當時應該佢嗰幾個 character 係幾 sell 到嘅，其實咪即係好似阿邊個啫嘛，即係嗰個咩話功夫漢叫咩啊？ 天威勇士， 佢咪試過玩過， 佢個 OVA 都冇，都係淨係得個女仔啊嘛。 係啦，嗰啲直情變翻做學生妹啊嘛，即係現實世界。即係佢嗰時好興，有時抽啲人物出嚟玩個 OVA， 但係得嘅喎，嗰時係 sell 到嘅。 sell 到嗰個。 嗰時試過魔神就係攞過佢哋呢啲嗰三個幹部對佢嗰三個主角係 sell 到㗎嗰時。 好似佢哋同一間製作公司添喎，戰國魔神。 我唔好似直情係。 即係偉製作公司。 係啊，好似係。 偉盧偉個偉字啊嘛，我哋嗰個。 嗯 好似同一間嘢 添喎。嗯。係啊，我就幾中意戰國魔神嘅，講真係啊，但係即係佢其實打就冇嘅，即係嘢唔好得喐嘅，係咯。但係嗰時畫得幾靚㗎，即係戰國魔神其實係。 係 啊係啊係啊，雖然個古仔有啲無厘頭。 咁另外有個叫 EX 合金。EX 合金之前 Action Toy 一路都長久以嚟都佢歷史悠久啦，呢個係之前出過三一萬能盒啊。 即係你講 Q 版大出到靚， 唔係 Q 版係正版，但係將佢改到即係嗰個咩托啊，佐藤咩托啊，嗰個機設咧，佢咪啲三一萬能盒寫住真係寫住中國數目字一二三咁樣嘅。 你講咩？你講係 Robot 師佐藤 係啦， 哦嗰個你講嗰個，我日本喎係。是不是日本的這個是日本的 是但是都是 Action Toy 出的嘛其實。 哦是嗎 ?OK。 我有個系列叫做應該就叫做 EX 合金的。 那 Action Toy 到底是香港的日本的。 我印象中都是香港公司來的。因為香港有模型師有公司的其實 是。總之他是跟日本那邊的模型師是嗎總之合作的啦是啦 ,OK。 最新那隻就是勇者雷登。 哦，即系好怪样嗰只， 可以想象到佢好怪嘅，即系一忽一忽啊，一 唔系唔系，我觉得咪系呢个铁甲万合 Infinity 入面嗰只影咯。 佢唔系佢 再，哇！佢再怪啲，成你嗰只系万能合，但系就碎咗啫，佢成都唔似雷登嘅，你讲嗰只。 你話乜？你話一新嘅機器人都得啦，係你話一新嘅機器人都得。 紫雷燈啊， 係啊，你成改個就個名或者新作品都得，係。 系 啊，唔使俾版权啦，其实唔使俾版权啦。 可以有跟林永嗰只色噶。 都有只雀仔形态噶嘛。 哦，有就 佢个头，佢个头都唔似雀仔。 唔系噶，佢换噶，佢换头噶，直情。 唔系，佢就有个变形咗之后都唔似雀仔头啊。 哦，佢唔系用翻佢个头噶，佢换咗两个头粒落去噶，好大噶。 系啊系啊。 佢平时会变咗唔知个盾定系个咩噶？系唔系个头嚟噶？佢将个嘢凹翻落去嘅。 将佢变做一个背包啊，系其实将个头。 系嘛？哦。 系啊，其实反而系似根登 wing 嘅。 系啊系啦系啦，似嗰啲冇错冇错冇错，直情系 wing 根登嗰个变法。 佢就系变成咁嘅样，咁我其实唔系好中意佢呢个咁嘅。 嗯嗯，哦，咁 我觉得高冇晒嗰种风格。 咁佢玩得呢個就係、是、改嘅玩的確係。 或者造型師佢當年都係咁設計啦。 唔知啊，你任諗你講落嗰個死咗咁耐。 你問唔到佢啦又。 咁唔係嘅，咁如果係香港廠應該得嘅，揾文米咁咪叫阿文米婆再畫嘅呢個可能係嘛，所以畫成咁啊。喂，文米婆畫嚟講算係咁啦，呢個係嘛？ 所以就一發發啊。 嚇？所以咩？係 啦係啦。 所以一發發。 所以一發發。問啲唔問啲係嘛？ 咪做乜咁嘅樣嘅？喂，咁啊唔知喎，佢話係咁嘅樣咯，咁。 咁就係啦，咁佢照例亦都有新產品，就係大批嘅朗膠公仔啦。咁又話有嗰啲咩六神合體啊、太保狼啊、咩太空保衛者啊，即係成扎呢啲。 但我都見到有一隻係六神合體嘅嘢喎，係咩嚟嘅咧？就係、是、你講嘅朗膠定係有一隻新嘅？ 有一個好高大、好大嗰個係朗膠嚟嘅。 哦，嗰個係朗膠。 細嘅。 哦、 另外有一隻小的是模型來的。 哦、模型。 即是組合式模型。 哦、即是變得的。 他就我看他的圖呢即是剪就沒有剪出來的其實他是可以分體的。 哦 ,ok。 即是變回六個機械人。 哦、那沒有難度的其實。是的 他應該做不到完全變形的即是做不到將啲手手腳腳那幾個機械人不能夠將啲手自己塞進去的。 是 嗎分走去的。 當年都得喎、哦。 當年都得嘅，但我見到因為佢好流線型啊，變得 哦， 佢唔似可以。 你覺得佢係掹咗，唔係收埋？ 我覺得又塞翻個嘢， 因為我哋咁啊實得啫，咁。 因為超合金雲又得嘅，其實就算揾個超合金雲都得。 冇難度喎、 啊。我覺得佢呢、這個，我睇佢個樣係唔得嘅。 哦，即係你覺得佢掹嘢，唔係。 係啊，但係佢就可能佢嘅概念就係造型先決啦。 O K。 即係先行個造型先啦， 係咁啊，更加一定得啦，掹手腳就。 啊，咁個外形係會靚咗嘅，你咁樣做就係啦。 明白。 咁就啲大致上都係咁上緊，如果新產品就係啦。 到多啦，我見到有啲咩功夫貓黨都有，我唔知嗰啲新定。 我出過㗎，出咗㗎啦。 咁又見到有隻好大隻 V 型咁，好似咩嘅咧？又 嗰個都係浪膠嗰啲嚟咯。 哦。 啊。浪膠公仔咯。 即系点啊？即系嗰把剑可以攞出嚟，个人揸住咁大噶 喎。系啊，好大只。系啊，通常咁大嗰啲都系朗胶嚟。 嗯， 即系成两只几两只，两只高嗰啲都系。 明白。 讲开剑咧，咁啊呢个 Saber 嗰把剑咧，即系 Excalibur 都有出呢个玩具。 点样？ 系啦，真系着灯嘅。 哦， 其实我觉得佢似呢个之前咧，這個卡邦 卡邦 是吧是那把那個形式啊。 哦但你說這把好像有很多變化的你說那個光好像好像叫人有show的。 我暫時就沒有見他是這樣玩啦都是即是都是有著燈沒有著燈那樣。 他哪個位發光 我劍個劍引。 是。哦即是好像卡邦那把劍一樣。 是啊是啊是啊。 但他整支都發光 是啊是啊。 哦。 哦。樣 都挺勁喎呢個。 嗯。 呢、這個我冇乜留意我又。 唔係喎呢個唔夠勁我之前叫人唔知搜嗰一個呢佢係會出唔同招佢唔同㗎喎。佢都唔係成把發光㗎喎最勁佢最勁就好似真係出招咁喺某個邊位度發光我好見過嗰啲個勁喎。呢、這個仲勁㗎大佬係喎。我唔知道我唔知道去咗邊啦嗰個片我之前見到啊冇 mark 低。嗰個犀利呀嗰個。啊、我都唔記得嗰個係咩劍嚟喎唔知係啲 Final Fantasy 定咩嚟嘅呢係囉。 喔、哦、如果你咁講嘅話有可能係呢、這個 Mon Hun 啊，可能 佢有一把 哦， 佢有一把雙刀啊， 我有可能係好勁啊，好好勁，我都唔知佢係產品定定係啲友仔自己整嘅，又唔出奇嘅。 佢嗰把就自己整嘅，我所睇嘅就係啊。 哦，似係 Mon Hun 嗰種啦，咁樣就 唔知 咁嗰把真係堅靚靚到不得了嚇。 但又唔係話嗰啲獸皮嗰個把喎，我見嗰把都係似啲中古劍嘅喎。 哦 即係似翻咯 ，Fantasy 嗰類咯，即係其實係一把鐵嘅嘢咁咯。但係哇，我點解佢可以有唔同形式咁發光嘅？我真係勁喎，係咯。即係佢唔使，我唔見佢有換過啲咩嘢喎。佢總之佢一用唔同嘅斬法咧，佢會唔同嘅。哇！如果呢把出就真係勁啊， 好玩喎， 好玩啊，係咯。即係你發一種光，好碎料啫，先。哇！佢不斷變化咁樣先犀利，同埋佢唔係成個劍刃發光啊，佢就真係好似佢出招咁有嗰啲光啊。哇！我呢個勁啊，大佬真係係咯，不過可能而對而家嚟講呢個唔係咁難啦，係咯，就因為咁多日新月異嘅，即係嘅個燈啊咩咁整咁啦，咁就係好嘢㗎，真係好嘢。 嗯， 佢唔係淨係發光，佢會出招啊，會射啲射嚟㗎啲光係啊，哇！真係勁啊，真係係咯。好啦，咁啊睇下遲啲仲有啲乜嘢咧？其實可能一比一的確都係一個市場嘅，講真，即係大家 cosplay 有啲可以玩啊嘛，係咯。咁呢啲可能貴啲，其實都有人買嘅。如果你真係做得靚嘅話。系咯，嗯，好啦，冇啦，系嘛，即系今次都叫做 有一个要睇一睇，比较奇怪啲嘅，就有间日本嘅嗰啲招募公司咧，竟然喺呢个 系啦， 呢度摆咗个夫柜 招聘啊，唉，就好似个招聘啊， 招聘嗰啲 I T 嘅员工，直头唔喺香港做嘢，系飞到个日本做嘢， 佢直情话咧啊，写到明嘅吓，去日本嘅最短路线啊。咁咧就預期喺其他地方做嘢，點解唔去呢個動漫天堂喺日本做咧？ 係 啊。咁同埋咧，佢就話日本嘅工作簽證交俾佢哋住宿，佢哋安排。咁咧同埋會安排免費嘅課程，即係令你盡快適應日本職場。 咁但佢做咩嘅咧？淨係做 I T。 佢淨係話 I T。 係啦，佢就淨係話 請你啊， 都冇講 I T 嘅啫。 都唔會請人洗下廁所噶嘛？等我即刻去認證先。 咁就佢咁就冇講喎。 係咯 ，IT 部大洗廁所得唔得？ 係 咯 ，IT 部大洗廁所。 佢話就揾廿九位工程師嘅係，即係講到明係要29个人喎，佢係。 明白。我聽落咁事前咧，你睇黃飛鴻咪賣豬仔嘅，有冇睇過？佢咪講到好好嘅嗰個鬼佬講到好好，原來賣豬仔啊！ 华工嘅例子， 黄飞鸿啲边集我唔记得咗，呃啲人去系咯， 系咪就系西域雄狮？ 唔系西域 雄 狮嗰集嘅，应该系第一集。 第一集好似系第一集， 好似第一集嚟。 卖猪仔啊！ 系啊系啊系啊！ 讲到好好啊，福利又好啊。 竟然会喺一个 CC 度有个招募，我觉得都几奇怪，其实。 系咯，应该就系卖猪仔啦。 但系佢都即系揾画咗啲公仔咁样嚟揸住个牌咁样去招募嘅。 系，佢都用啲美少女公仔、动漫，即系用动漫元素去吸引人嘅，其实都 系。但系嗰样嘢唔关事，嗰样奇怪啊。 哦，系啦，系嗰间系间日本嘅招聘公司，即系猎头公司啦，可能系日本嘅。 咁点解佢唔招募再多啲第二啲行业咧？ 唔知 喎，咁話點樣啫？咁佢咪招乜嘢都招啊！成坐低咪大家見下工。 其實你根本都唔知佢個 I T 係服咩範疇，其實係。 嗯，係啊。係啊。到時可能真係有 it 嗰隻嘢咁樣咁。 唔係，佢原來係賣衫嘅 I T， 搞錯咗。 係或者扮小丑咯。 係賣。唔係，我香港嗰間 I T 係賣衫嘅，唔好搞錯。 賣衫嗰間都係啦。 I T 唔知係咪咯？係咯，定係咯，定係。 咁樣咯。 係咯，小丑又係 I T 啊。 呢個係比較奇特嘅，我覺得。 哦，呢個好奇特啊，係咯。係 啦，有咁嘅嘢，係咯， 係咯。係，即係有張賣身契俾你噶嘛，簽一世咯。 即場簽，即場簽埋。係啦，一定係啦。 嗯。 過做到你。 但你話冇人埋去啊嘛？你話係咯。 都有人， 有 都有人買去 ，OK。 但係見唔到有人面試啫，係。 係啊。 我都買去問下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有嘅。 咁嗰度啲人係講日文定係講中文定咩嘅咧？ 好似有日本人嘅喎，嗰度係。 有。 你日本人喺度嘅，應該係日本人嚟嘅，擺 booth 嗰啲人。 係啦。咁但係到底有冇香港人？應該都有嘅，因為我見佢 香港員工幫 佢。 但我見佢寫啲字咧，都幾廣東話嘅。 點解要喺香港請人過嗰度做 IT 咧？ 咁啊，真係 要問佢先知啦。 係咯，佢 IT 又唔係啲好特別嘅嘢，咁佢日本冇人咩？ 嗱，佢仲已經講到明，佢哋已經喺30个唔同嘅國家，已經請咗140个人做㗎啦。 好， 今次係第六個 mission 啊，佢係第六個任務嚟嘅，就嚟香港揾29个人。 好， 係啦，就係咁。 咁樣，即係啲直谷咁樣啊。 唔知佢啦，佢总之系咁讲咯，系咯。 嗯，好，咁呢个睇下听日有冇见工啦，几时完啦？ 系啦，系啦，听日完啦。 哦，听日完 啦。有机会，大家把握机会吓，把握机会。 听到我哋节目已经过咗秒咯，系咯。 系啊。 好，我哋快啲，快啲啊！我哋快啲写翻上个群组，叫啲人去见工。 去见工。 咁带定啲乜嘢嘢去见工嘅咧？咁你无端端去到发现有见工冇用噶，咁你手无寸铁，咁点样见工嘅咧？ 佢又冇写要追啲乜嘢喎？ 系咯。 又唔需要嘅， 佢會場寫都冇用啦，你都去咗。 係咯，我就唔明。咁你建工可以咁條條揈咁就建 工咩？我諗佢係嘅意思係你有興趣嘅登記咗先啦。係 咯，即係我諗都係啦， 都 要 再 見 嘅。 係 啦，應該要再咗時間嘅，係啦。 所以我聽落似騙局啫，硬係唔知咩。 係啊，都似似地。係。 都點解會係咁嘅咧？咁樣係咯。 系咯， 唔知啦吓， 知佢点啦，系啦， 可能系真嘅咧，如果系真咪好咯吓，喺香港度吓，个个都话做到话 IT 狗咁样，咁可能去日本好啲咧， 仲衰啊， 过劳而死， 有都 发死 啊， 其实系， 点知啫，去到啊，好难讲，都话卖猪仔啊，大佬， 其实都唔知做乜，系咯， 咪到时你做一世都还唔翻嗰条数咁嗰啲啊嘛，系咯。食又佢又住又佢，咁你咪去咗军舰岛咯？原来最屘 吓，即系呢个系 军舰岛都系日本嚟噶嘛？冇呃你喎吓，又话咩港台群星系咪？你哋咪港台群星咯？有香港人，有台湾人，有阿星系嘛？记唔记得？嗰个咪好似都系精装追女仔嚟嘅啫嘛？ 咁样，系 做翻嗰啲剧情俾你啊！王晶搞嘅，原来呢一段啊， 有时好似开撕啊嘛，咁啊。个咩赌博密室录噶嘛？ 系咯，翻唔到嚟啊，系咯，系咯， 嗯， 咪军舰岛咯，都系，俾人卖咗嗰度啊，都系做 I T 嘅，系咯，系咯，唔知 stand for 咩啫 ？I T 系可以 stand for 任何嘢嘅， 唔知乜， 系某一种奴隶喺度开矿咁啊之类，掘比特币啊，原来去，搵手 ，O K， 好，咁大家去睇下啦 ，O K， 系啦，系啦，系啦， 嗯，好，冇啦，冇啦，系嘛？ 好啦 ，CP 冇啦，系啦。 好啦，咁啊，快啲啊，讲埋啲Super Bowl 嗰啲话头有咩 ？Super Bowl 又掟咗好多，咁就我谂最瞩目嘅都不外乎系两个嘅啫。 系。 应该一个就系讲星球大战先啦，系嘛？ 系咯。 系。 因为之前乜嘢料都冇嘛，因为呢个系。 咪点解佢哋话咩改咗个名做项少龙咁咩事咧？咩事？ 我嗰个我谂系玩嘅啫。 玩啊！唔好吓我啊！ 即係好似話要譯個新嘅譯名咁， 哦係咩？ 因為一路以嚟 ，Han Solo 點譯㗎？香港其實我都唔 知啊。漢蘇羅 啲嘢， 多啦音譯嘅啫。 咁就掟咗個話頭出嚟。咁就啊 ，Tusk 你覺得點啊？個話頭 嚇，好悶。 冇 嘢睇， 銀河守護隊咁嘅，佢應該會拍到，係咪？我以為會。 有飛車，即係啲飛仔咁樣，就揸架車飛來飛去。 冇啊！佢有飛車咩？ 個畫頭嘅，有可能揸個好似吉普車咁樣。 哦，你開響嗰度 ，OK。 咁一開頭就係。 唔係喎，但唔係好見到嗰個 Han Solo 喎，最弊。係 啊。 佢都見到下嘅個樣，都係屬於樣衰嗰只㗎啦。即个面圆圆咁样，好古灵精怪嗰条友个样系，即系总之唔型啦。第一个感觉就已经系，讲我哋揸住个飞车，跟住俾啲好似交通警咁追嘅，开头系。 系。 系咁，佢话佢系一个咩最劲嘅飞行员，我佢自己讲。 系。我嗰条友仲问佢想做乜，佢话想做机师咁噶嘛。 系，成为飞行员咁样。系咯，咩仲话要做银河系最劲嗰、那个咁，即系都系讲啲僆仔嘢啦。 但係佢講到好悶㗎，即係你唔覺得佢係嗰啲好串格啊？啲咁唔得啊，即係冇 feel 嘅。唔夠臭串啊！佢真係 唔得，完全唔得。 個樣頓啲啊，其實佢真係個樣係。 唔係你成覺得咧，好似睇緊一班大班人 cosplay 緊 Star Wars 啲人啫。 佢冇乜星戰嘅味道㗎喎，佢個畫頭係雖然。 雖然佢有出翻嗰啲舊嗰啲 係啊，唔係咁你睇啲人 cosplay 都係咁噶，有你冇升 級嘅感覺唔似啊，其實個感覺係 唔似 fans make 嗰啲咁咯，你覺得 係啊係啊，點解硬係有浸咯？ 呢出邊個扮緊 Star Wars 喺度嗰啲咁嘅感覺啊？ 咁我覺得嗱，佢應該個大路嗰個朗應該就係講嗱，佢今次加咗另外一個人物就係、是。上次做 Now You See Me 識催眠術嗰個咧，嗰、那個人咧，佢、做一個角色，佢話要組一 team 人去做一個 mission 嘅。咁即係話又會集合一扎 sell 住 blow 軍咁樣啦。 唔係話又玩呢啲。 佢好明顯係有講，咁啊，然後佢講話要組一隊，要做一個 mission， 就有男仔、女仔、外星人咁樣又組埋一隊。但冇講過嗰個 mission 係做乜嘢嘅。 咁即係所以喺嗰度就遇到阿 Chewbacca 同阿 Lando 噶嘛。 系， 哇，咁都好難 喎、啊，可能一組識嘅，但系阿 Lando 應該就喺嗰度識噶啦，照計。 仲要重點就係 Chewbacca 已經唔再係原本嗰個人扮啊嘛，即係其實係。 係啊。 其實都好得意嘅，佢正傳咧就要強調咧，所有就算皮套都要揾翻原裝，係啦，即係 CBO， 阿 Chewbacca 都係當年嗰、那個，就算行都行唔喐噶啦，嗰、那個就嚟都動畫獎 都 要。 個宣傳係話佢。 乜都要去扮翻，咁但係咧，佢哋呢啲外傳咧。就求鬼奇嘅，即係邊個扮唔得啊咁樣嘅，咁你就連即係冇啊，即係你意思冇任何 original cast 嘅呢度，咁即係你皮套都可以有 original cast， 佢都冇埋，咁其實咁係的確嗰隻 Chewbacca 邊個著起嗰件嘢，跟住配埋嗰個釘都係 Chewbacca 啦，最夠高就做得啦，係啦， 係咯， 但係你睇就硬係呢出咩戲嚟㗎咁樣咁咯，咁仲有咧，好似個 Solo 好似好矮啊，嗱呢個馬仔講嘅。佢話點解佢好似拍埋嗰個女度好似差唔多咁，好似矮過個女咁啊？ 咁你 仲要嗰個女係邊個咧？好似係咪係咪 啊？遊戲龍女咧？ 龍女即係呢個 Terminator 上次做咗 Sarah Connor 嗰、那個，你都知嗰個係幾矮噶啦。咁佢呢個 Han Solo 係同佢差唔多都死得噶咯喎。 佢好似都係得個五尺一二嘅咋。 係啊，咁 以外國女仔嚟講，佢真係矮得好犀利。 係啊，女仔佢都算矮，咁你嗰條友仲同佢差唔多，仲係矮過佢啊？ 咁你得个五尺六寸到 嘅啫。咁呢套系咩嚟噶？呢套虾比人嚟。 哦，唔系嗱，咁如果我睇翻咧，佢因为佢有啲 shot 啊，佢系由嗰个女仔个角度，咁仲要高少少咁样斜影上去咧，咁就令到你觉得佢两个好似差唔多高，但系佢如果应该拍埋啊，可能争成个头嘅。 我 爭成個頭都唔係好高啦， 當然係啦。 咁你阿夏利俊都好高噶嘛？應該 係。夏利俊其實真人就唔係好高，但你起碼睇落去就覺得 OK， 係 OK。 我係好高嘅。 係啊，都 OK， 因為你阿碌又唔高，公主又唔高， 係啦，兩個都矮。 咁你唔會將佢同阿 Chewbacca 同黑武士比較㗎，咁兩個又唔係人嚟嘅，咁你咪覺得 OK 咯？人類嚟講佢都算 OK 啦，咁樣。咁但係你今次一睇，咦？人類嚟講佢都算矮喎，咁你咪完全冇咗嗰種英雄嗰種，唉，總之就唔係好得，唉，咁揾啲咩人嚟扮啊你大佬咁。 嗱，同埋我唔知大家有冇睇到佢有另一段畫頭啦嚇。 哦，有另一個噶。 咁就佢已經係揸咗部千歲鷹噶啦。 我有嘅都係喺埋。 係嘛？係咪同一個？我唔知係因為我之前有冇睇到嗰個。 我因為分咗兩節嘅。 哦。 你嗰節係揸千歲鷹嘅。 哦。 點啊？揸千歲鷹 點 啊？ 係 咯， 啊，咁佢揸部千歲鷹咁就有隻好似啊，唔係初佢係俾部 Star Destroyer 派啲 喺啲雲霧裏面衝出嚟㗎嘛？ 係啦，係啦，係啦， 嗯， 俾佢嚟追，咁但係之後咧有隻八爪魚，但係好巨大啊，大到你淨係見到啲爪嘅啫。 佢還翻帝國反擊戰嗰度俾只怪物吞咗落肚嗰度啫，其實我覺得 係少少少少係 即係嗰啲大怪獸咁，嗰度都玩過一次啦，帝國反擊戰係。 嗯， 係。 佢但係個機艙好似同而家嗰個唔同咁嘅千歲鷹，我覺得。 我個千歲鷹好似都 cheap 咗㗎，係。 同埋 唔係攞翻嗰啲場景拍咪得咯？其實點解？點解個千歲鷹好似都渣啲？ 渣咗，同埋個千歲鷹係咪冇咗上面個圓嗰個雷達嘅咧？今次呢架。 似話可能佢呢架係咪又早期咧？又變咗動。 啊，即係可能冇啦，因為冇。 一年嗰嚿都冇。 即係佢又要整架再舊啲嘅樣咁咧，係咪？ 即係都係出多件產品啫，其實。 唔知佢啊，但係我覺得佢乜唔係用翻嗰啲景拍平啲，所以。所以快快脆脆快快脆脆出街， 怪怪都唔系真系星战味道唔浓厚啊！ 系啊，系啊。 因为上次你就算合到一号， 哦，嗰、那个好好似似旧嗰套嘅，好似旧嗰套 嘅， 系系。 系 好好贵哦，咁佢系时代直情系紧接，咁就合理嘅，系咯。呢套佢讲嘅又早一大决噶啦，系咯。 系咯，又 早期都系十年八年啫，又唔会好早，系啦，即系都系嗰个时期嘅。你 争得远嘅，咁 系 咯。 咁呢套戏到底又有咩角色会唔会登场？例如黑武士咁之类咧，咁啊冇未 佢有个着住件黑色袍嘅人喺度斩，喺度喐嚟喐去啦吓。咁、 嗯、 但系就冇唔觉有揸剑嘅。 唔觉哦，咁阿权力游戏阿龙后会唔会死咧？喺呢集？ 咁哦，即系呢个即系后屘冇咗啊。 啊，因为呢个后屘冇噶嘛。 咁系。 咁会唔会死咧？咁呢个都唔知嘅。系。系咯，系咯，系咯。咁我翻嚟睇，但阿 Lando 嗰个反而过瘾啲喎，个样。 同埋会唔会有已经有 Boba Fett 啊，或者系 系啦。 即系 佢有啲机械人 啦， 但系就 我觉得 Jabba the Hutt 就有机会大啲嘅，其实会应该就系啦。 咪 Boba Fett 先會大啲啊！我就覺得因為 Boba Fett 因為下一套係 Boba Fett 嘛，咁佢會出嚟釘下先咧，都有機會。 可能片尾都會出現 啦。 或者 係 啊，總之會 有 出 面具佬喎。 我有一個面具佬。 有咩 話？有個面具佬喎。 有個面具佬，係有個面具佬嘅。 但係佢就揸個雙頭棍咁樣咁咯。咁同埋啲人話佢樣似呢、這個嗰、那個咩啊？Apple Seed 啊，嗰個主角。 哦， 大隻佬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咧，佢似呢個 VF， 即係個頭嗰個樣子，似呢個 VF 十七啊。 唔係似機動警察咩？話佢 機動警察都似嘅， 係咪都係咁嘅樣啊？係 啊， 都係咁嘅樣啦，總之都係。 呢個兔仔耳啊嘛，你講 兔仔兔仔耳，仲要係兩隻咧， 嗯， 兩隻嘅兔仔耳， 嗯， 係 啦。 系啊，同埋对眼 系人嚟嘅，但系人嚟嘅， 系啦，人嚟嘅人， 戴咗、头盔嘅， 系啦， 嗯，冇乜特别。 你讲嗰、那个，咦？你讲嗰个黑面具嗰个条友，又真系有啲似达菲勒， 嗯， 但系揸枪嘅，好奇怪。 系咯， 咁样即系唔系啦。 咁我谂唔系啦，佢冇理由揸枪啦， 系 咯。系我谂都系新角色嚟嘅。 嗯，即系可能有啲第二啲包啲 hunter 啦，唔好理佢啦，系啦。 系啦系啦， 好多嘅銀河班啲人 都遇咗阿 Han Solo 永遠俾人追殺㗎啦。 佢變咗係另一啲古仔，佢嗰啲似嗰啲牛仔片嘅，一定會係走咗嗰啲路線。 係啦，佢因為佢遇到嗰頭先阿新烈講嗰個街角嗰時，都有啲西部片 feel 嘅。 係啊係啊，根本佢就係玩牛仔㗎嘛，你本來 Han Solo 咁呢度一定係似。咁所以佢冇錢請阿 Star Lord 做就係佢最大嘅失敗啦，總之。 唉，唔知點解你 如果你揾阿 Star Lord 做，真係似到爆喎！ 个感觉真系 cheap cheap 地嘅，唔知点解今次呢个 梗 cheap 都唔系地，唔止地，超 cheap。 但系我又唔明喎，咁佢又搵得阿龙女，阿龙女平咩而家？ 唔知啊。 哦，咁佢点都贵唔过啊，沙罗沙罗好贵啊，系啊，大佬。 系咯系咯系咯。 你沙罗系电影嘅大星啊，大佬。 全部都新演员嚟嘅，其实。 龙女喺电影唔算咩啫，佢系。都 是 龍女啫嘛， 係 Up and Coming 嗰只嚟嘅。 係啦，但係你 Star Lord 已經係電影大星啦，標。 誒，真係大星嚟啦，大佬。佢呢度最出名嗰個應該就係 Now You See Me 嗰個催眠佬㗎啦。 可能嗰個已經係大星。 可能最大嗰個星其實就係佢。 係啊，演呢個啊，大佬。 佢競選緊最佳男配角喎，今年。 係啊。 點會唔大聲？佢最大聲，應 該。但係我覺得真係最關鍵係邊個做 Han Solo 咯？你其他揾 人，佢都唔會都係個配角嚟。但係你講嗰個 邊個啊？ 你話嗰個催眠嗰個？ 咁梗係配角啦，佢主角一定 Han Solo。 唔係，即係仲要係可能出下咁嘅啫。 我驚 Han Solo 真係配角咯，其實。 嗱，斷股呢套，如果你雙主角行嘅斷股都係 Han Solo 搭住阿 Lando 可以行啦， 應該係 㗎啦。 係。 即係轟天爆咁 嘅款㗎啦，一定係啊，一定係啊，但係你而家睇你好似唔係覺得太得咯，但係都好難講嘅，到時睇下點先啦。 啊，因為我又睇到又有第三段片喎。 有咗第三段片？點解？ 佢直情嗰、那個嗰、那個我哋話佢係嚇 VF 十七嗰個 啊， 嗰、那個係有打嘅喎。 哦，嗰、那個有打嘅，有合作嘅。我睇我都仲未有。 咁嗰個係 friend 嚟嘅定係敵人嚟㗎？ 唔知 影一影，可能 出 一出 影一下 嘅啫， 我一出就冇嘅咯。 但應該係嚟緊嚟嘅。 嗯， 唔重要啦，已經你淨係Han Solo唔得，已經其他嘢唔使講啦。 第一個印象已經唔係咁好啦，其實已經。 其實好緊要嘅，你Han Solo真係哥布拉，邊個做係好緊要嘅。你嗰個唔揾翻個即係可以說服到你嘅人，已經其實麻麻地嘅，你冇咗自慾嘅大佬。 係啊， 係，即係邊個做詹姆士邦咁？你話緊唔緊要啊？雖然詹姆士邦又邊個做都係即係都係話去。好打啦，咁但係黃子華做又如何呢？ 係啦， 咁好快大家就翻到㗎啦，係啦，新年就翻到黃子華做詹姆士邦，你睇唔睇呢？咁即係唔係即係佢搞笑就得咧？你試下真係正經揾佢做詹姆士邦啦，你佛講粗口啦，係嘛？ 係 啦，係咯，即係你一定要揾到個人，你都覺得即係佢做 嘅，係 啦，都有另一番味道咧，可以唔同嘅。即係嗱，Han Solo係咪一定要係夏利索咁嘅咧？其實都可以未必嘅喎。 但是一定不會是現在這個人的樣子。 是啦沒錯啦，主要他你信服到Han Solo 其實都可以是另一個樣子，那詹姆士邦都可以呢有不同的，那是不是那時候都講過話找Loki 做啦，那我 OK 喎、啊、但是人都覺得 Loki 是另一種的嘛，是啊，他不是真的指那個英國紳士，同埋其實他是指那時候畫出來那個詹姆士邦那個做那個樣子，就是少少 紳士一 點，是啦，同埋有少少頭髮的真的。但佢又唔係啊，阿張立利嗰隻又唔係嗰隻，佢係真似啲，係啦，佢真係似嘅喎，係真係似啊上次啊咩摩天豪庭嗰個樣嘅喎，係啊，所以啲人都信服哦、啊，你揾佢做都 OK 喎，佢都似，即係反而仲似啊，似原本啊原本個小説入邊形容嘅詹姆士邦嘛，咁你係冇人話一定要係夏利信福嘅，係又冇話一定咁。如果你要扮到似夏利信福，又真係暫時得阿巴羅最鬼似，咁我請唔起，我又真係請唔起，算數。咁你揾個第二個做還可以， 少少嘅其實。 係啦，你揾第二個做嚇邊個啊？邊個？ 我話巴羅可能會老咗少少嘅，其實都。 佢咪唔係佢呢個年紀咯，佢已經係 即係如果你要靠 佢已經係星戰嗰陣咁咯， 係咯，咪而家嗰個年紀嚟嘅，其實而家嗰 佢而家就僆仔嘅，的確話佢係係咯， 揾個僆仔去做嘢。 唉，但係你點揾人信服啊？呢個先係最大問題。 你揾個僆仔，你不如揾新蜘蛛俠嗰個僆仔啦，一日 咁邊個都得啦。如果咁樣講係咯， 僆仔啫嘛， 即係你要揾個人哋中意嘅僆仔啦，或者咁講係啦，即係唔係要似啊夏利信福嘅係咯。 讨好啲都咪得咯，系咯。 系啊，讨好嘅咪得咯。 其实你揾阿国克队长嗰个做都， 嗰个都可能都老得滞啦，而家都系啦。 唔系初期出嚟嗰阵时系得嘅，即系讲 咁啊，做嗰时啊嘛，系咯。而家嗰个都老咗啦，系咯。嗰个而家都而家佢都国克队长咁啦，都搞到系咯，系咯， 系咯。即系揾应该揾上一代蜘蛛侠啦。 唔係啊，揾而家呢個蜘蛛俠啊，只狗。 而家呢個咁人嘅。 上一個蜘蛛俠啲人憎到爆啦！你講個加菲貓，啲人唔中意佢啦，我 OK 啊，但係啲人唔中意佢，冇得講，冇得講，啲人唔中意佢，一係講中唔中意啫嘛，都唔係講啱唔啱。 呢個角色係難好好嘅，又加上 係 個個人都覺得。夏利信福是做得最好的了，那你要 是咯，不是，而且你这么多年都是个印象都是他詹姆士邦又不是嘛，即是都换了那个的啦，问题就是那你都不是阿朱阿九做得，但是换人数就无所谓的，都换过几次啦，但是夏利信福这个做了那么多年Han Solo，即係等於《炎熱》一種，真係 冇得 真係，即係又係阿沙羅嘅啫，除非又係佢又真係似啲喎。 佢個型格似 啲，佢型格都唔正啲動靜，可以做翻出嚟嗰下你先至勁啊嘛！咁即係特別上次《侏羅紀》，你睇哇，屌成個《炎熱》一種翻版咁樣搞到，係啊，係似喎！你成覺得係喂佢做《炎熱》一種，我 OK 啊咁，冇啊！而家就繼續《炎熱》一種，就反而又係夏利信福繼續做啊嘛！我大佬。 唉，真系 点得啊？ 你都难为佢。 我轮椅都嚟噶啦，下次。 唉， 系咯，咁 anyway 啦，咁系咯，咁冇办法。 都睇嘅，但系要做都睇嘅。 都睇。唔系，其实佢要转下装，佢应该系有啲徒弟咁样嘅。我觉得就即系你 Batman 老咗，可能 Batman 唔打啦，咁你咪有班喺 Light Wing 嗰啲咁嘢啊？咁你咁讲都得噶，点解一定要咩啫？你可以讲即系已经老咗嘅。嘅然之後中嘅咁 上次咪試過囉咪唔得囉咁 上次佢要話都係佢個仔唔得啫，咁你話佢有個 新徒弟仔就 O K 嘅。 即 係 個仔又冇咗啦，又 仔就直情係唔知佢點樣俾個理由瓜咗啦，係啦，唔係認錯咗，認錯咗，原來唔係佢嘅。 嗰條友唔瓜都冇用㗎，嗰條 原來上次個女想呃佢啊，原來第二條老生嘅，換過個今次就俾個球就俾個理由得㗎啦，唔使俾理由嘅，係 啦。 哦，啊边个啊嘛？佢喂大佬，佢一年变成金刚都冇咗啦，仲讲 咩？ 佢唔系佢而家就演技好咗嘅， 但系就系咯，演技好咗，咁咪演技。 上次睇嗰度睇车嗰度啊，咁乜鬼嘢话 ？Bad Pit 嗰度都 系佢演技好咗，好好添，而家唔系嗰时。 嗰度做得好过 Bad Pit 啫。 同埋佢而家已经变咗智叔咁嘅，佢唔可以再做演咩中个仔。 系靓仔，唔系。 我惊佢再做演咩同我一样年纪嘅我仔咁。个样啊，差唔多嘅啫，佢系我仔啊，样唔老嘅咁啊，冇啊，靓仔都做唔翻嘅啦，系 做唔翻。好，第二个头 好， 另外一个最瞩目嘅就一定系 Avenger 啊 ，Avengers 系有咩新嘢？ 嗱，今次就基本上佢就主力都系 show 晒所有演员出嚟嘅啫， 系。 咁一开头我哋就会见到新战衣，就系蜘蛛侠嗰件新战衣啦， 系。 虽然佢冇笠过头罩嘅。但系嗰件衫就应该系喺片尾度出现嗰一套。 上次佢片尾话我唔要嗰件 独立电影，系啦，就系嗰件佢 着 住个大蜘蛛喺个心口嘅。 系啦， 系啦。咁同埋我谂大家都系好期望见到一啲之前未曾试过同场演出嗰啲演员一齐做戏嘅。 哦， 我起码我系啦。 嗯。 即系见到，譬如见到 Iron Man 加埋奇异博士一齐做戏咧，我 就睇嘅。之前就未试过。系。 之前都 partner 咗嘅，咁我冇乜。 即系阿雷神就冇嘢啦，见过啦，同佢就系咯。 哦，系啦吓，咁啊，咁今次有翻，咁又都几得意啊！你觉得咁样个互动，起码会个特色咁强啲啊。 系啊，系啊。 吓，咁佢呢度都有嘅，咁就会见到所有人都应该系新造型嚟噶啦，你会见到。 系啦。 即系其实冇都系着晒黑衫嘅，黑衫嗰啲系之前啲玩嘢嘅啫，系嘛？ 系， 冇嘅 ，OK。 系咯。 我美国队长有个奇怪盾，两边 尖嘴盾嚟嘅两边，系咯。咁应该系黑炮俾佢噶啦，嗰啲都系。 我唔知啊。 黑科技。 咁今集黑炮极有可能出现，即系有其他演员嘅，应该都系佢哋嘅啫。 今集黑炮， 因为佢哋 总会客串嘅，系啦。但系边个暂时未知睇彩蛋。 我覺得就我唔知點解，我成日覺得應該係 Winter Soldier 多啲嘅。 哦，咁樣。 我諗揾個演員易請啲啦，可能。 得閒啲嗰個。明白。 係啦，你另外嗰兩個黑寡婦同美國隊長都難度高少少。 哦，又或者咁你汪阿仙都得嘅。 我唔知喺佢嗰度乜都係。 咁啊，唔知啊。 咁樣。 係咯。係啦，咁係咯，其實今次畫頭其實冇乜講過個故事俾你聽嘅，其實。咁你只可以睇到佢哋每一个唔同嘅演员互动囉。 咁又话 Iron Man 有呢个纳米嘅嗰啲夹 系啊， 佢冇 show 出嚟喎，好似都系着翻。 有。 佢有 show 嘅。 佢有 变出嚟。 佢。 真系变出嚟。 系啦，即系佢本身就系有啲位冇着夹咁样嘅，咁慢慢生啲夹出嚟。 咁其实呢个都有机会系黑炮嘅技术喎，因为佢而家嗰件嘢好似都系变，可以变出嚟喎。 哦，系啊，黑炮嗰件啊， 而家变咗变出嚟咯，系咯，但明明上次都好似系着 唔 着啫嘛， 唔系着身， 而家就变咗系变身啊，就系抛拎住咯， 同埋见到阿树人仔已经唔系树人仔啦， 哦， 已经变成一个 teenager 啦。 上次嗰个画尾佢都大过咗啦，上次系 人靓，只 眼亦都细咗啦，个样都冇咁得意啦，又冇唔系笑口齐齐咁， 哦冇啦， 外相咁唔知见到边个死啊，可能系。 哦， 嬲嬲地 咁啊！嬲嬲地嘅个样系好唔开心嘅，系啦。咁啊，黑寡妇佢哋就又好上次见到个小小片段啦，就系同埋黑炮嗰队军队一齐冲出嚟嘅系。 O K， 系啊，嗰个后边就有阿汪麦先咯。 系啦，同埋可以见到阿 Iron Man 同阿奇异博士有合作攻击嘅。 睇技啊嘛，类似。 系啦，咁呢个场面应该系好睇嘅，我都觉得。因为之前未见过啊嘛，嗰啲全部 即系两条胡须佬， 系啦，两个胡须佬，系啦，两个型男啦，一路都觉得系咁， 都系嘅。 啊 ，Loki 亦都有闪一闪出现过。 啊 ，Loki 仲有出噶呢度？ 有出，有画头， 仲 有 嘅， 系。 乜雷神咧？ 咁就雷神都有，佢影一影个头。 嗯， 系啦。 咁啊，蜘蛛又咪比较多啲嘅，佢好似喺一个。 好似一個 portal 咁嘅樣嘅嘢嗰度， 係有就唔知乜嘢嘢嗰度。 離開咗地，係咪離開咗地球啊？定未離開地球啊？好奇怪喎！佢嗰度又冇戴面罩，冇戴聖戴就喺一個 空間咁咯， 係咯。 因為上一次畫頭就俾佢見到一啲外太空嘅外星人嗰、那個佢戰艦，佢應該係上咗嗰個 轉 嗰個位 置，即係突然間毛管動咁噶嘛？你見到佢好似佢今次表達個 spider sense 係咁樣表達噶嘛？突然間毛管動曬咁， 嗰一幕應該就係接住嗰度嘅。 喺個未至於離開太空嘅，不過就即係唔係未至於離開地球嗰個高啊？ 異空間咁啦，或者唔知咩嚟啦嗰度，第七船入邊啦， 爬咗上去嘅係，係啦。咁、大致上都系咁咯。 佢而家着紧件新衫噶，嗰阵系着紧件新衫。 诶，嗰度系旧衫嚟。 哦，旧衫，即系都系。 嗰度咧仲系。 开始嗰一场。 我见佢而家好似都蜘蛛侠都几重要咁嘅，呢度暂时睇。 系啊， 系啊，起码出嘅镜头都多过雷神。 嗯、即系唔再系以前好似出嚟客串啦，系咯。 唔系咯，唔系咯，都多咯。 即系、有翻蜘蛛侠就会摆翻重要啦，系咯。 系啦，系啦。 蜘蛛侠都系 Marvel 其实几紧要嘅。即系可话系头号受欢迎人物嚟嘅， 其实未有 Iron Man 咁受欢迎之前，蜘蛛侠从来都系阿一哥嚟噶嘛。 唔系即系讲漫画，漫画蜘蛛侠系 Marvel 最 icon 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佢同埋神奇四侠噶嘛，应该系。 佢最犀利咯！如果你讲即系如果要揾一个嚟做佢个代表，哇咁啊 Marvel 梗系蜘蛛侠啦，咁啊系。 唔系改编最多亦都系 啦。系啦，啱。所以有得用就一定摆翻佢重要嘅，呢个正正常嘅。啲觀眾都想見到嘅，明嘅。 你話個故事咧，其實就冇解，冇講到俾你聽。 我唔使啊，其實邊有故仔咁就打鑊金嘅啫，其實到時都唔好諗有咩故仔，都係打鑊金。 嗯， 最緊要就抵睇，佢哋香港話抵睇。 多人係 啊，多人 即係幾秒鐘，幾秒鐘一個演員，幾秒鐘演員就睇下佢哋 係。就滿足㗎啦，係啦。 嗯。最注目就 呢兩個。呢啲大集會，我哋都預咗冇乜故事，都冇 預咗冇故事啊！真係 求其有個理由，嗰波都唔係啦，都知道係阿華嘟嘟仔嚟想搶嗰啲，即係嗰啲唔係嘅好細咁樣嘅嘢啦，咩？ 我覺得佢 係未儲齊啊，可能都係未出都唔係 出， 唔係啊，唔係啊，仲未出。 唉， 哦， 佢嘅 係， 我攞冇佢。 冇错，佢唔得闲啊，走咗去做 K 宝啊，因为 系啊系啊， 系啦系啦， 佢拍完 K 宝再翻嚟，系啦系啦， 快讲埋阿死侍， 梗系要啦，都系阿滑嘟嘟嚟嘅啫嘛，其实， 唉，都系佢，系咯， 系啊， 今次即系都依然系死侍一贯作风啦，有咁搞笑都咁搞笑啦，又串下人咁样啦， 嗰度就应该唔喺电影里边有嘅，嗰度喺度玩嘢嘅啫。电影唔会攞到个公仔去玩，同埋唔会有啲未做特技嘅片睇嘅。 唔系喎，会唔会真系有咧？ 乜唔系啩？真系有， 而家就玩嘢， 真系有未做好特技嘅片睇。 我觉得佢将阿 K 宝个气氛摆得好重喺个画。 系啊系啊， 佢甚至乎比阿死侍出得 系咯。 咁你今次呢个系要 sell 嘅另一个主角嚟噶嘛？ 系啊系啊， 我都觉得合理嘅， 应该系主角噶啦。 吓，梗系啦，一定系。 咁上次嘅原班人马就全部出齐啦， 连嗰个盲眼阿婆都喺度， 系 盲眼阿婆都照出现翻，支枪仲指咗佢隔篱， 指咗个第度系啦，跟住佢拱翻只手向翻嗰边，好笑。 你睇个画头嗱，呢个同头先星战比就争好远啦。呢个画头你睇完你好想睇嘅， 系好笑嘅，你觉得真系好笑嘅，系啦， 好 想睇嘅。 我玩到好重，真系将样嘢系啊，真系好想 快啲睇啊！系啊系，同埋今次你睇落咧，啲 budget 大翻好多嘅，你覺得？ 系 啊，冇咁 真系變翻係超人科幻片嚟嘅。 系啊系啊， 上次就即係佢用啲好技巧咁去偷雞咧，就流嘅唔流嘅，但係即係佢冇辦法啦，因為始終 budget 低係啊，即係佢啲特技都冇辦法啦。但係今次就好似冇啊，係變翻正常超人片咁嘅。 同埋佢都好有足嘅信心啊！知道一定得㗎， 一定得係啦，所以 你睇完個畫頭，亦都知道。 我都衰唔到去邊咯， 同埋始終組隊打，同埋最尾係啦。 係啦，即係你始終呢套咧係一套有玩嘢嘅成分嘅超人片嘛。咁你我又唔係正經嗰啲即係死老豆嘅咁。死得去邊咧？咁而家呢個正就係而家啲人最中意嘅路線嘛，就係搞下笑咁。咁佢就開到明搞笑嘅，佢可以同觀眾傾偈咁。你邊個超人可以學佢咁？都冇，得佢可以咁。係 咯， 咁你冇得輸㗎呢件事係咪？啊，同埋唔記得仲有啊， 有個多水佬咧，多水佬，多水佬呢度 有， 係咯，咁呢個角色又甩唔到嘅，係咯， 唔係佢嘅， 啊 sorry 多水佬係啊，阿矮俠， 但係佢呢度有翻上次幫佢最後追佢去嗰個的士司機喎， 係啦，的士司機有， 小佬係呢個 的士司機都翻翻嚟喎， 係，因為都覺得嗰啲人中意啊嘛，啲人中意， 係。又 是 你人 群 生那些是 啊是啊 又有回 來那段戲是那段戲來 的 可能做了航魔的是啊那 今 次看看 還有沒有再有多些 X-Men 好像都有多了一些的不是只有 不止啊鋼鐵人 是 咯即是那個 鋼人是咯是咯 是咯那個女 爆炸那個是咯不止啊好像 應該多了因為我見佢組隊那 都多幾條友 的但係我唔識嗰幾隻人啊，可能要話 唔好理佢啦，都係X-Men 嚟啦，應該係咯。 哦，唔知 X-Men 定 X-Force 係咯，嗰啲啊，係啊，都係嗰啲友嚟嘅，係。 係咯， 係咯，係咯。啲 Mutant 咁佢見到係熱鬧好多嘅。 哦，好多係咯，係冇得輸嘅呢套嘢其實。 係啊。睇完畫頭，哇，好睇喎呢套。 實好睇係。 我覺得呢套好睇，我覺得我對呢套期望大過無限之戰添啊！ 咁一定啊！ 咁樣， 無限之戰六，我你知係乜啊？ 係， 你知佢點玩？你知佢個套路係乜啊？ 係，都係 呢套其實佢可以好。 呢套唔知係乜，冇錯，你都仲想睇下佢玩乜嘢咁先係。 你總之可以玩到幾盡啊！ 係啦， 咁所以係咯，咁同埋今年其實都幾勁喎 ，Marvel， 即係除咗 Marvel 自己嘅 studio。根本就每個月都有套 Marvel 戲上咁滯， 即係 Marvel 嘅佢嘅 character 啦，係啦， 係啊，即係每個月都有喎，今次係， 即係嚟緊係， 即係就算你當 Marvel Studio 嘅都係隔一個月喎，即係抹個電視劇咁滯喎，而家 咪數下不如啦，嚟緊就黑爆啦，下星期 就已經係黑 爆啦，係啦，跟住 四月已經係無限之戰啦， 係 到六月已經係矮俠啦， 係啦， 哦咁五月都冇係啦。 五月是死事喎、 哦，五月死事是喎、哦，即係都有喎、哦，係喎、 啊。咁、哦、每個月已經有上半年已經睇曬 ，keep 住有得睇喎、哦。 不斷有 Marvel 嘅角色， 都係好誇張喎，佢係。 咁就十月就有 Wellin 一啲人啦。 係嗰個堅嘅啫，係 咯 係 咯，嗰個應該堅嘅啦。 即係嗰個都其中個畫頭嚟㗎係嘛？ 係嗰個畫頭就都冇嗰隻嘢出。 冇咩睇到嘅。 都冇嘢睇到。只係打個名同埋個 即係咁影 嘅。咁佢呢啲係 teaser 嚟嘅啫，講明就唔係未去到出嚟。 咁佢係咯，嗰隻嘢嘅 CG 我都未做曬。 咪即係唔睇， 係咯，拍咗人嗰啲先啫嘛。 係，梗係㗎，梗係㗎。係 咯。 人嘅通常三個月可以拍得起嘅，如果唔係咧，租場啊或者咩都太耐㗎啦。 嗰啲會好貴。 佢冇係會嗰度就會貴，咁佢通常都係三個月到啦，拍咩都係咯。你 不怕 有啲期都係三月到啦。 係咯係咯係咯。所以好期望囉，我覺得我睇完死侍嗰個畫頭就 係 係囉，就係咁 冇錯。可能仲冇其他仲冇其他畫頭，其實都有啲第二個畫頭㗎嘛， 做 Jurassic World 啊， 係侏羅紀世界啊。 真係正式嗰個 Jurassic 係 係啦， 唔係韓國嗰個係 Jurassic World 係啦，真係有沙羅啊，真係有沙羅係， 真 係 有沙羅，仲埋有阿肥婆啦，係。 未肥嘅，未肥好肥啊，大隻少少咧，系咯，就跑羊暴龙嗰个啊，跑羊暴龙嗰个， 系啦， 有咩新嘢咧？ 面瘦嘅啫喎， 系啊，块面瘦咯， 仲系要捉住瘦喎， 系啦，但个身就好得人惊嘅，个身系啦， 系咯， 系啦， 咁都系咯， 都同暴龙一样咯，系咯，系咯，系咯， 走嚟走去咁样咯， 咁得唔得？不呢套都睇嘅，系咯， 系啊，睇硬啦， 系，睇硬噶啦， 不呢套啊真系睇阿沙罗嘅啫，主要系咯。 咁 而家反而你都做個吸引 似乎真係有呢個類似恐龍人或者應該話係恐龍真係有智慧咁啊。 恐龍有智慧就肯定有嘅。因為上次嗰幾隻佢訓練嗰幾隻都有。 佢呢度都有講返嗰幾隻嘢㗎再遇返佢哋㗎。 佢返去救佢嘛因為要。 係囉。有講返嗰個嗰 智慧 係囉。有講返佢隻嘢仲咪當佢係即係主人嘅 friend 定咩？定係已經忘記咗佢會咩咧？咁樣嗰啲咧，講翻呢啲咧。咁既然上次嗰啲有出嚟救佢，就都仲有嘅，即係仲係有種係初好似會反，但係後屘都係會救翻佢嗰啲咁嘅嘢㗎啦。一定 暴龍會救佢哋。 啊！只暴龍嘅正絕對係啦，每一次侏羅紀佢係超人嚟嘅，佢嗰個角色係。佢反而係超人嚟嘅，佢係哥斯拉，即係次次係有 怪獸 佢出嚟打係。 你哋首先我顶住嗰只啊，仲要系 系 咯，佢先至唔系坏啊嗰只系咯， 嗯， 系咯，咁啊到底点咧？够唔够得翻出嚟啲公园咧？今次就话会成个岛会。 你 话 个头有咩特别咧？我又觉得冇乜特别嘅啫， 会毁灭啊！ 即系 话个岛 show多啲嘢俾你睇啊， 系多啲啦，系啦，系啦。咁总之要救恐龙 啫， 其实今次 系一贯嘅侏罗纪公园都系咁嘅样噶啦， 嗯， 系啦。同埋佢都多嘅片段，亦都唔太即系比之前多咗，唔系好多嘅啫，其实都系。 不过我自己咧唔好中意睇个烂嘅侏罗纪公园，我成日觉得点样即系佢次次都系第一次嗰集好睇，因为佢真系有个公园啊。 系啊系啊， 即系我真系你又 得啦，唔系公园嚟嘅。 系啊，但系佢烂咗之后，佢又变咗森林，唔已经唔系侏罗纪公园啦，咁啊即系。 因为你玩唔到个 theme park 嘅。 系啦，玩唔到嗰只咯，所以我成日觉得佢继续续落去又唔好睇嘅，就变咗咁，因为冇咗个公园啊嘛，系咯。 嗯。 系咯。 同埋今次多咗个细路女。 嗯。系。 多咗细路女嘅。 系。 咁就可能即系表现下佢哋啲父爱母爱 咯。系咯，咪整个假 family 俾佢哋啊嘛，好中意噶啦呢啲戏，系咯。 咁啊，好爸爸，好妈妈啊嘛，会出现，系咯，就 系。其实呢个咪即系《Indiana Jones》第二集啊嘛，咪整条细路俾佢咁。 啊，你一定有个细路嘅，其实又系。 系啦，咁样咯。 系啦，即系有得有人嗌下咁样咯，又。 嗯，咁啊冇嘅，睇啫都系。 咁 睇啊。 嗯嗯。 好，仲冇？ 仲有呢、這个 Mission Impossible 咯， 冇错。 哦，得唔得？ 唉， 似乎都 OK。 都 OK、哦。哇，真系啊 ，Tom Cruise 真系搏晒老命啊，真系用老命嚟形容啊呢啲。 系。 真系佢真系做晒啲高难度动作，真 系佢做喎。 自己做。 真系佢做嘅，好多都 系 佢做嘅。佢自己都影翻啲片段，系佢自己做翻嘅。 哇！佢嗰个一嘢部电单车炒落人哋部车度咁样。到头就碌一下， 好多人 冇过啫。 好多人仲话 so what 噶，大佬。 但系佢，我都佩服佢，即系咁搏命，仲继续做。 或者成龙嘅大佬要。 唔系啊，成龙已经冇做啊，成龙嗰套 啦，大佬啦。佢50几60岁噶啦 ，Tom Cruise 已经。 系啊，系啊。 即系唔系30几啊？ 唔系中老啦，已经系有100噶啦。 同埋今次有个焦点就系有超人做咯。 哦， 系。 即系你讲。 因为佢留咗须啊嘛。 哦，嗰度就係拍，就係拍呢個《Mission Impossible》。就係我呢套唔可以睇蘇，就係呢套戲。 咁仲有冇咁型咧？留咗蘇會唔會反而 贏？ 贏反而贏， 但係你贏咗係佢嘅，基本上 贏嗰 做超人。 哦，佢真係慘啊！ 拍咁多套戲啊，最唔型係做超人。 係啊，上次明明做 Uncle 都仲係型嘅。 係啊 ，Uncle 都型仔。 唔係，我成日覺得 Uncle 入邊先似超人啊，反而。 佢做超人就反而唔 唔似超人啦，唔好意思， 系 唔知做咩佢立头，因为佢立头唔好睇嘅，因为其实唔知佢做咩，唔系立嗰个头咯，佢梳个西装好睇，但系话个超人嗰咩头嚟啊？呢种立得咁肉酸嘅头， 佢呢度油梳就着翻套西装，哇， 系啊， 系 有型噶，其实佢本来系有型噶，我唔知点解超人造型成日搞到佢点解咁嘅。 但系佢个画头就冇同阿 Tom Cruise 企埋一齐 哦，咁嘅， 因为 Tom Cruise 就系我要担张凳仔先同佢企到一齐 啦。啊 ，OK， 咁到底佢系敵人嚟噶，定系 friend 嚟嘅？ 我觉得佢系前头敵人，后边变 friend 嗰一种。 哦，咁仲有冇翻之前啊神箭手啊嗰啲咁嘅嗰啲咁样嘅？ 讲到明今集冇嘅。 哦，冇咗啦， 冇咗嘅， 明白。 但系上集个女主角有嘅。 个边个咧？ 上集女主角就唔系黑妹， 唔系黑妹， 嗰俄罗斯妹。 哦，俄罗斯 ，OK。 即系救佢嗰个咯，开头。 哦，嗰个又有啊。哦， 都系嗰女主角，直接都系。 哦，不过唔紧要啦，而家 Mission Impossible 都冇，唔系一定固定 class 嘅，佢有 另外嗰 个同人嚟帮手。 黑人大只佬同埋 IT 佬都系 又 翻喺度嘅。 哦，即系冇咗阿神箭手啫。 系啊，神箭手冇咗嘅。 嗯，其他人都喺翻度。 好似真系冇噶。 就换咗阿超人上嚟 ，OK。咁啊，仲型啦！如果系咁， 系啦， 嗯，咁应该都好睇喎。咁啲超科技咧，暂时就冇超科技。 诶，冇，佢就 暂时打啫， 危险动作， 即系正常，即系动作打。 枪战啊，追逐嗰啲，系啦。 即系今次又唔知有冇翻嗰啲超科技啦。 系啦，就唔知啦。 即系唔知有冇嗰啲怪嘢咩爬墙、古灵精怪，系咯。 可能有嘅，未梳嘅啫。 系系系，咁啊易容咁，佢明明其实佢系千面人啊嘛，但系佢冇千面人都好耐咯。 我 冇咯，上佢 編出嚟㗎喇，都唔係嗰啲嘢嚟。 係囉，明明就話佢係千面人，係佢係編出嚟，咁但係佢都有㗎嘛，但係即係有呢個能力㗎嘛， 因為嗰個白人喺嗰陣時喺電視劇係好重要㗎嘛。係 呀係呀係呀，但係而家都冇咗呢樣嘢， 而家都冇咗嗰樣嘢， 都變返個普通特工嗰啲咁樣。係 呀，都冇咗個一夜面面具嗰下。 冇。係 啦，冇曬啦，冇曬啦。 冇。嗯。係，其實個超人就係佢嚟嘅，係嘛？ 唔知啦， 冇另一個角色嗰就係 Tom Cruise。咦，點解高咁多嘅？係你我啊嘛？搣完點解矮咗咁多嘅？你又嚟先得我啊嘛？ 搣完變咗女人嘅。 啊，咪搣完咪矮咗，明明？咦，頭先個我高頭望嘅，點解搣完面具我又耷低頭望你嘅嘛？你又關你咬我食咩？我變身變埋高度啊，唔得咩？即係蜘蛛俠係咁噶嘛，杜比仔一掹面具，變咗變咗身形嘅咁啊。咁啦，咁好嘅，咁呢啲都係嚟緊好戲。呢個係幾時做咧？有冇講話係咪都係今年嘅咧？ 今年， 我今年會做 啦。 今 年會做。 年尾少少啦，可能 Mission Impossible 咋係嘛？ 重要檔期嚟㗎啦，應該係。 咁咪年尾少少。 佢話就咦唔使年尾喎？ 唔使一 月。 七月就有啦，哦，咁快，好 快， 其實咧， 即係個個月都有呢啲大片。 咁嚟緊係啦，冇錯啦。咁我哋都話啦，星戰咧，其實以往唔係話即係都係好似約咗大家聖誕啊嘛。但係今次佢咁急，即係佢五月做咧，咁你咪好似好近咯。嗱，你 Last Jedi 星戰啱啱十二月做完，五月咁半年都冇， 半年到。 咁但係跟住下一套就會咪感覺上隔好耐咯， 係咯。 咁會唔會又褪早咧？ 誒，佢又今年。今年十二月都有一套嘢， 唔會咯，梗係唔好啦，應該唔會啦，係咯。 唔會有㗎啦。 十二月做咩？做埋下一集星戰㗎嘛？ 做第九集咁誇張？ 唔會，應該唔會啦。下年咯，下年應該下年。 應該都要下年㗎啦嚇。 唔係有個講法話，好似話《Last Jedi》喺大陸好似唔係好收得啊嘛。 哦。 但我唔知啦，我就冇個實質數據啦，聽聞嘅。 系啦， 嗯，咁啊好惨啊！如果系好惨啦，系咯， 系咯，少咗大陆个市场就真系争好远啦。 定系其实而家大陆个市场本身萎缩咗咧？其实 都有可能噶。 系咯，即未必系个别嘅戏唔好，系整体冇以前咁再咁夸张，套套都话几啊 亿 咁样黐线， 几廿亿，几廿亿咁样上。 咁你睇下今次到底嗰个咩《捉妖记》仲有冇上次咁啊？知啦，系咪？我 就 觉得应该唔系。 捉妖记啊，西游记啊，咁 再睇啦，咁好快啫，下个星期已经系新年啦。咁啊，冇啦，咁下个星期就做黑炮啦，应该话嚟紧嘅礼拜二零咩啊？二零三啊？ 礼拜二啊？ 就有啦，系咪？咁啊，大家可以即系快啲睇啦。咁我哋都睇下，我哋都睇 Arrange 几时录音先，因为新年期间大家都各有唔得闲。系啦，系啦。咁啊，但系黑炮一定系下一集就主要讲黑炮。 重点系重点噶啦， 系 啦， 系啦，系啦。直情淨係講黑炮噶啦，我空房都係。 嗯，係咯。因為其他嗰啲都係嗰啲港產嗰啲學術片啊，即係《棟篤特工》啊，《西遊記》嘅時光啊。 即係如果有人睇到都可以再講少少嘅，咁都會講下嘅。 嗰啲就要去到十四五號先做啦。 咁啊係，不過我哋錄都係禮拜尾嘅，不過可能即係又係即係我哋每禮拜唔會睇完黑炮啫錄㗎啦，係咯。 系 咯，咁都会系咯，咁到时睇到啲咩再讲啦，系咯。如果睇到其他都可以讲下嘅，系啦，嗯。 捉妖记就十六号啦，但系佢系优先嚟嘅啫， 系。系，哦。 因为佢廿二号先上。 咁样，哦，佢反而唔系凑翻新年档， 反而唔系喎。 咁奇。 系啊，另外有种叫做《黄金兄弟》，就钱嘉乐做导演嘅，即系呢个都仲未问题，唔知。咁但係個演員陣容就鄭伊健、陳小春、錢嘉樂、林曉峰、謝天華 嚇， 古惑仔， 古惑仔係 啊，古惑仔成集重組一次啊，叫做黃金兄弟喎嗰套戲。 啊，我係 呢 套片 真 係有見過呢套嘅 古惑仔，係 啊，係啊，有㗎，有啲㗎。有啲旁身過嚟 嘅，就有套咁嘅戲啦，係啦，係啦。 嗯，啊，咁呢個啱啊，因為內地其實係好中意睇佢哋嘅。 我諗佢呢套戲 都擺明拍俾內地㗎啦，係啊，係啊。我諗香港會唔會有人唔知佢哋係邊個咧？我驚。 係啦，但佢個話題就幾食得到今個禮拜喎。 係。 佢話因為咧，佢哋因為要去搶偷一個特效藥嚟救濟啲兒童啊，而置身喺個槍林彈雨嘅地方，即係。唔知系咪偷嗰啲流感針咧？佢哋 係嘛？ 跟住阿鄭安琪同阿黎明就阻止佢哋啦。 系啦，唔知系啦，佢又话会注射枪林弹子喎，咁样嘅喂，唔知系乜，都唔知系点，系啦，总之嗰啲演员就古惑仔成员啦。 即系论故事就我谂都唔需要有期望噶啦， 嗱，知点解佢哋又着晒啲日本衫咁喺度打鼓 嗰、那個是不是開鏡位嚟嘅啫？佢哋 食緊魚柱 喺日本喎，直情呢個應該係日本嚟 嘅。係啊，我有見過㗎，你講嗰個我有見過，好似有個片睇過先。 仲咩？ 個英文名叫做高敦作喎，竟然有英文名啊！我係咁嘅。 哦，咁 都咩嚟嘅？ 咁普通中文片都係英文名嘅，其實。 係個名叫高敦作，同埋佢個 poster 好奇怪嘅 ，poster 嗰個背景好似美國咁嘅樣嘅。 哦，竟然。 我都又唔似日本，又唔似大陸，又唔似香港。 其實佢咪都係嗰啲咩咩英咩咩咩歐洲攻略咁啊？ 係咁啊！係依家連條車乸我都唔覺眼有喎。 係啊， 咁佢做內地嘅啫，唔緊要啦。係 咯。 我哋有冇人睇唔重要嘅。 都成問題，係咯，係啦。 唔係，因為另外仲有一個咩梁朝偉哋再拍啊嘛，再拍呢、這個咩 歐洲 攻略啊嘛，係咯，隔咗。 歐洲攻略就應該再遲啲先做嘅。 係，不過又有咗話頭啦。 歐洲攻略好似啲人話係之前拍咗好耐 咯。哦，係咩？ 係咩？ 啊，唔知一六年定咩？ 拍咗㗎啦，都而家至上啫。O K。咁就除咗梁朝偉之外，都係內地嘅卡莎，係啦，有 style 啊嗰啲做嘅，係 係 係。咁就係咯，再下個禮拜跟住就明日天機啦，嗱，又係明日天機。 係咪做㗎？到而家都有係喎，因為佢哋咪學咗阿邊個係嘛？學咗阿 Coco Feel 係嘛？最想影嗰日先做。 原來二月廿一。 原來係 Netflix 嘅。係啦，會唔會其實都係 Netflix 嘅轉頭？系啦，唔知啦，佢哋可以考虑下， 会唔会冇事咧？咁金咧？ 咁一定冇咁金。 美金买翻嚟。 我惊 Netflix 唔想买啫，系咯。 唉， 咪打 Netflix 打五万蚊帮你买，系50,000蚊美金啦，俾埋美金你50,000蚊 ，OK， 50,000蚊帮你买呢出嘢。我同你买只 DVD 算啦。 系 啦，你俾个 DVD 我帮你播啦。唉，大佬，你要我同你买一套戏啊，难啲咯，系咯。 系咯。咁我唔知佢系咪真系上咗啦？ 因為其實好奇啊，你真係咁遲都未見到有畫頭咧，真 係。同埋佢又應該話近噶啦，要都個影期都凍啊，2月22號先至奇怪啊。 佢嗰啲係冇上到，都繼續喺度㗎，即係其實呢啲係啲嗰啲售票網嘅問題嚟嘅。 可能真係嗰個網頁嘅問題。 網頁問題。 唔關阿古天樂事。 咁啊，應該唔關嘅，可能佢之前係有講嘅話，嗰陣上就可能改咗，佢哋冇。冇， 佢未 update 翻啫， 冇 update， 系啦，系啦，系啦， 即係好似阿福爾摩斯嗰套咩電流戰爭， 哦，係啊，係啊，係啊，電到揸曬流灘，係咯， 係啊， 電到流曬啦，係咯，都冇咗嘅，咁啊 ，Netflix 最尾係啊， 哎呀，入 Netflix 冇啦， 係咯， 呢套我真係想睇 咯，咁想睇咪更加 Netflix 都有睇到 ，Netflix 仲快有得睇啊嘛， 係咯。 咁啊，同埋再 咁有啲好戲啊，想喺電影院欣賞的 係。咁啊，2月22啊，仲有嗰套滅境啊，嗱，睇下嗰套。 係啦，係啦，係啦， 咩嚟㗎？ 滅境啊 ，Natalie Portman 嗰套 啊。哦，你嗰套話即係話即係怪嘅，即係話咩要救 翻個鬼啊？入咗去做乜鬼啊？ 另一部 Arrival 係怪怪嗰啲科幻片係啦，一般觀眾都係即係瞓唔著啊，啱㗎啦嗰啲。 係啊。 系啊，系啊， 但可能好睇噶，可能好睇噶，系咯。 系啊，可能好睇， 可能好睇噶， 即系一般要调整下个心情啦。 系系系，咁 Arrival 都唔系个个顶得顺啦。 系啊， 系啦，系啦，系啦， 嗯， 系啦，就咁， 嗯， 系啦，22號就系咁啦，系啦，嗯。 咁今个月就系呢啲啦，系啦，都好多嘢咯。 系啦，系啦，今个月去到系咯月尾啦，都22，系咯，系都冇啦，系啦。 明白，好，咁啊，好啊，咁好快啦，过几日就黑炮啊，大家，好啦，快啲去。入場 睇啦， 系啦，不過就應該啊，即係都係打啦，娛樂嗰只啦，係啦， 係啦， 即係論故事就，唉，大家唔好諗太多啦， 都唔 care 噶啦，都 係啦，因為科技高到咁已經係，即係算啦。 同埋咩啊嘛？嗰啲 IMDB 之類嗰啲，總之睇完啲人 哇， 180分好正啊咁樣，係好驚，驚 啊！係啊，講到咁我先驚咩80分 啊！又與神同行啊嘛！ 唉，黐線啊！即係有冇咁誇張？唔係，可能係娛樂性出發睇係 OK 嘅，咁佢 應該都冇乜得衰。 咁呢個應該完全冇甩嘅。 唔係啲人話啊嘛，呢套戲一定好有深度啊。 咁我 肯定 覺得唔應該有。 全部黑色啊，因為全部黑色。 全部黑色，所以好有深度。OK。OK， 我明白，係黑曬係。 黑嘅係喎， 係黑人在非洲黑人黑夜打烏鴉嘛？呢套戲 仲著住件黑衫，唉， 仲要著 非洲黑袍黑夜打咩 ？Batman 係 簡單好啲嘅戲院睇啊！我驚，即係我 唔係睇個真係個流明度都高翻少少，唔係真係驚睇唔到乜嘢。 希望真係戲院可以教光。 點解我唔好覺有出過有人嘅一個畫面啊？就出曬啦，企曬喺度啦，啲人個黑人又黑人又黑炮係嘛？又黑夜咁樣。是看什么的呢咁啊原来原来唔怪得啦咁乜都睇唔到原来。 淨係得棚牙咁 样。咪一笑牙啦见到咪其实係有棚牙 嘅。我黑炮遮埋棚牙。 咁有眼嘅有眼嘅。 佢面三啲纹係夜光嘅应该都有反光嘅。 Okay， 希望是。唔係我好驚呢一睇 3D 係黑得滯呀真係會嘅。 係呀需要調光啲呀其實就係真係調光。 咁可能真係搵間好啲院啦大家。 好少少。 呢套值得嘅呢套值得嘅呢套應該。唔係如果呢出發冇得衰嘅應該。係啦。咁睇呢套今次有啲咩人出現呀彩蛋咁。系咯，咁啊 ，Stanley 又今次又喺咩情況度出現啦？ 系 咯， 可能扮成一個非洲黑人出現， 系啦，唔知可能扮成一隻獅子啊，可以，你馬騮都得嘅，因為佢自從上次外星人佢都扮啦，咁即係佢唔一定以一個普通人嘅即係姿態出現啦，咁就似非洲可能而家就河馬咁啊出現又唔整係咯，都有可能嘅，係啦，咁大家喺個非洲森林度揾下啦，再見面到阿 Stanley 啊， 可能棵樹咁啊， 棵樹啊 ，Stanley 啊。都有可能的可能是。好查黑少少企咗后面真係支棍㗎嘛。好咁大家准备入场睇呢个黑炮啦。好。咁我哋都试下啦搵唔搵到其他主持一齐讲下啦睇下汉永啊。 係啦 睇下艾米得唔得艾米咁样去睇呀。睇下但唔係其实睇下大家时间得唔得时间得佢哋一定会想讲。咁点会唔睇呀 係 啦试下约啦如果我哋唔能够约一齐录嘅可能但係就同佢哋个别再录啦。 睇下有冇录音咁啦。 一定㗎啦咁盡量约好。 好。 好㗎。好咁冇啦係咪冇啦。 好啦 咁大家记得返去我哋个群组啊。看看我們啲即有啲咩片啊啲咩頭先 CV 嗰啲相啊咁我哋好多嘢會補充 下。 係 呀 係呀。 係 啦。多相啦。 唔係淨係節目咗我哋有嘢睇 ,ok。好咁大家亦都記得我哋25號啊嗰個活動啊快啲嚟參加。係 呀。 係咁到時出嚟睇啦同下另一個節目啊講唔斷你嗰邊嘅朋友又可以傾下偈。 係呀。 我傾下偈啦到時大家可以研究下真係研究電影入面好多嘅得意嘅嘢。係好啦。好咁同埋大家記得去啊呢個 Record 先同埋花生台啊聽我哋啦。好啦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好 拜拜。